神秘姐同大家見面，今天講這個呢就題目本身很熱門，也很多人講過，我們就九尾逐雕，但是也都有少少奢微的新角度去講，就是西貢結界啊。都題目都幾陰森嘅，有啲可能阿幾圖都有直接認識添啊，即係事例啊。 聽聞 啦嚇。又不過未講呢個之前咧，要提一提咧，就係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咧，就前日已經又去咗呢個奧茲威爾嘅集中營喺度。咁大家睇到啊，原來佢第一次去喎。咁佢同你一樣喎，佢係第一次去，你又第一次去喎。 咁佢咧就去咧就即係重要好多啦嚇，我就去嗰個都係即係一個叫做係做功課咁解嘢啊，佢要解決一啲歷史問題啊。 哦，咁佢去到要深切反省嚇，即刻要道歉啦嚇，因為你話要一個德國嘅政要去咧嗰度咧，簡單嚟講就係一個政治嘅表態嚟嘅嚇，咁你去到梗係唔可以話啊，即係堂而皇之啊咁樣係咪啊？你去到梗係有啲慚愧啦。咁你記得當年咧就係布蘭特嚇。Willy Brandt 佢去到呢個猶太，我唔記得係咪猶太集中營定墳墓嗰度咧，係雙腳下跪要做一個咁嘅儀式啊，去講俾大家聽，就係佢哋點樣去睇呢段歷史。咁佢今次馬爾夫人佢去到就唔會跪嘅，咁但係一定係講一啲慚悔嘅説話啦。 嚇，點樣都對歷史咧，即係攞翻個交代。作為一個叫德國的重要人物啦， 咁如果你遲啲走，你可能撞到佢喎。 係咁樣就麻煩啦，咁就 點麻煩？ 我其實一路睇嗰陣咧，其實唔係我去到波蘭嗰時，其實就有好多感受咧，就話啊，即係而家嘅德國人，就算係年青嗰啲咧，佢點樣面對翻呢個歷史咧？同埋佢喺呢個地方嗰度咧，我諗佢。其實我想呢，因為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呢，我發覺其實波蘭 的一般的我見到的那些朋友呢，都是比較上是溫和的。但面對這個慘痛的記憶的呢，到了今時今日呢，不知道會不會就已經是很放低，用一個新角度來 看。簡單來說就是他們會問一個問題，這件事關不關我事？這件事就是我爺爺、爺爺做的，這樣關不關我事呢？但是你看，我想相信跟他同德國和日本的年輕人，他們那個情緒上有少少不同的。因為日本是島國，你要去那裡你就，但是你如果譬如德國就是在歐洲中間，你不多不少你即是日常的生活，你不多不少會面到什麼。你舉個例子，譬如說你行遠一點，你已經遇到即可能一些跟你看法不同的人。 其實現在都我想近這一排，尤其是今年就引申很多個很多個關於記憶的個話題。究竟記憶的裡面呢， 你記多少東西呢？你記多少東西？你怎麼記法？ 關鍵很多的，就是有些你應不應該記有但是呢，有些你其實說你應該要記住，但是呢就現在有一個其實是一個病的現象，就你很容易忘記這樣就尤其是呢，我想歷史呢，即裡面呢有很多有很多人呢，或者很多政客想你忘記一些往事啦， 選擇性記憶啦， 選擇性記憶啦但是呢其實現在反而變成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課題，就是說你有些什麼歷史啊，或者其他那些有些什麼你應該要記住不單止是這樣的。現在今時今日你會發覺呢，很多人呢原來他那個記憶力呢是衰退得很快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現象，很多人都會說真的有很多很多那些記憶，即以前你預了他應該記得的， 但完全是一忘記了， 完全忘記了這個變成了一種症狀。 但如果我看他現在這次行程，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例牌公事，因為他都就是落台了我相信他有一個責任，在他任何責任他一定要去一次他去哪一個集中營，我相信就是他自己選擇，因為德國裡面也有的，如果沒記錯，在慕尼克附近那裡都 有集中營。 他是不是已經提了他應該去奧茲威爾 去了已經拍 了先跟住就都應該都有幾個咧，佢都仲會 仲會去嘛嚇？唔知啦。咁另外咧就喺法國咧，大家而家睇到呢張相咧，就睇到成個問題邊度啦？就係咧，就喺法國咧，呢啲猶太嘅墓啊，全部俾人劃曬納粹黨嘅符號。嚇，咁即係涉及呢個問題咧，就成千幾年噶啦。咁啊，幾圖就問過我啦，上次我就噏咗一輪出嚟啦。咁但係有一個就同神秘之夜有關嘅題目就係咩咧？就究竟有冇所謂呢個 blood libel 呢樣嘢？就係傳說咧，就喺猶太人聚居地方咧，佢揾一啲即係細路仔啊，去做血祭。咁嗱，我就唔敢去就呢個問題亂發表意見嘅嚇。但係咧我上次提過喺英國嗰個諾榮治嗰個即係猶太嘅大屠殺咧。那個成都成千年前嘅，咁就涉及呢樣嘢咯。係啊，就係話有個細路仔死咗，咁就揾唔到兇手，咁跟住有人傳説就係嗰度啲猶太人咧就攞咗嚟佢做祭禮嘅。啊，咁於是乎咧就發生一啲報復嘅，即係佢哋覺得係報復嘅情況。 係啊，咁啊呢個都亦都促使到咧，即係我啱啱去完波蘭，尤其是去集中營嗰陣咧。其實翻到嚟嗰時都好想咧，即係做一個題目啦。佢個題目咧，我諗普遍咧，好多朋友咧，即係對於納粹時期依個集中營裡面嗰度咧，其實都只係有一個好簡單閱讀嘅方式嘅，就係屠殺猶太民族。所以咧，即係大家可能咧都係偏向咗，即係有啲聽眾朋友都有回應嘅，就係話。是屠殺的屠殺的方式其實有很多種，即為什麼會用到好像這個集中營裡面現在都留下很多證據呢，說譬如毒氣啊或者什麼那些樣呢，其實你去到那時候呢你會發覺呢，我相信呢不是那麼簡單的，或者他就這樣叫他即終於一個我們上一次都說或者一種叫做民族 的一種鬥爭的期間的時候呢，佢成件事件裏面咧，都就牽涉咗有啲咧就冇咁明顯擺出嚟嘅一啲檔案，我哋要應該要去真係追查翻。佢究竟成件事嘅裏面咧，仲有冇一個叫深層嘅目的？嗱，譬如你頭先講嗰個血祭嗰個咧，我懷疑係有嘅。 係嘛？ 咁又唔敢肯定啦嚇，唔敢亂講啦嚇。咁樣就，但係咧，我就發覺咧，即係一路睇嗰時候咧，因為我對嗰個七三一咧嗰個咧，即係好多誒嗰個深川誠一呢位作家，佢嗰時做嗰啲記錄咧，就有個了解咧，而就發覺佢哋係一種醫學實驗嚟嘅。對人嘅體魄，尤其是咧佢嘅體魄咧，唔單止就咁叫好似西醫嗰種體魄嚟，係七魄啊。人嘅嗰種七魄，即係三魂七魄咧，裡面咧，即係點樣去研究咧？咁啊，兩七三一嗰個咧就睇到啲端倪，揾到一個線索。咁但係咧，呢個波蘭集中營嗰度咧，我其實睇到咧，佢係有種煉魂嘅，即係我哋東方所講咧，好似嗰種啊煉魂嘅嗰種咁嘅意圖係唔奇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覺得佢喺個集中營同埋佢分佈嘅嗰個咧，我而家未陳好詳細嗰啲咧，我覺得佢咧有分類咧，你咧。是製造到不同的恐懼，不同的焦慮，是而嗰個咧，即係如果我歸納咧，用一個叫精神病科嗰個嚟去做一個即係普遍咧，即係一個叫做行外嘅嗰種理解咧，就你睇到咧，佢等同於我哋啲武俠小説咧裡面講咧，攞你啲山魂嚟去練你啲魂， 嚇《蜀山劍客傳》喎，係 啊，係啊，即係嗰啲唔止添嘅，即係《二女英雄傳》《火燒紅棉子》嗰啲都有，因為咧。猶太人他們的信仰呢就其實影響全世界嘛，這樣就而且他們呢那個信念裡面呢那種即尤其是意志的那個我們最近都經常都在探討他這個這樣意識的那個問題呢，我相信呢即是在納粹時期那裡他不是就這樣是一個叫宰殺猶太人那麼簡單，咁啊呢個咧，咁啊我就唔敢講咁多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叫做係一個階段。咁但係咧，咁我覺得咧就最關鍵咧，就好似阿台長頭先都話齋，無論點都好啦，你依啲歷史嘅依啲留低嘅嘢咧，啲記憶咧，最好咧 就保存咗落嚟。咁樣就甚至咧，你唔好咁快咧，就即已經咧，即覺得咧，誒、哎，我已經知道曬個來龍去脈啦。你最緊要咧，你將原本嘅線索咧留翻喺度，而你係要有一個諗法，有個相信咧，即其實當你嘅資料留得越準確、越細緻咧嘅時候咧。日後咧，你可以幫下一代啊，或者往後嘅嗰啲人咧，嗰、那個深入研究嗰時候咧，就有個好好嘅把握咁樣樣嚇。咁啊，呢個我覺得咧係一個態度嚟嘅。係。 咁我哋將來睇下有冇再機會再講講呢個德國納粹黨咧，因為似乎呢個題目都相當之有吸引力嘅 嚇。係啊。同埋嗰種衝突又再出翻嚟。 係啊嚇，係啊，即係我諗到。2020年咧，這個問題又再浮現 翻，衍生咗出嚟嚇。 嗱，咁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就近排都引起一啲即係討論嘅嚇。咁已經講到爛嘅啦。咁但係我自己有少少新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就係呢個所謂香港嘅一啲結界嘅問題啦。 有啲地方有結界。 係啦，咁事完咧就即係有一套片咧，就港產片就上啦，就叫失蹤啦。咁失蹤呢個問題咧，喺香港我諗呢幾個月咧就會討論得好多嚇，因為好多細路仔咧，或者好多年輕人咧，佢突然間失咗蹤，咁跟住冇幾耐，你話又即係話佢點樣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好奇怪啦嚇。咁但係失蹤 尋常嘅失蹤事件， 但係失蹤呢個問題咧，如果你睇翻個統計數字咧，其實香港失蹤人口都相當之高。失蹤意思就係突然間有一日，即係冇乜特別嘅原因，就係佢唔見咗咯。咁但係我哋講呢個咧，就事源咧就係因為有套戲叫《失蹤》，咁就喺最近嗰、那個亞洲電影節都上咗啦。我同阿基佬都未睇嘅， 未睇嘅 嚇。咁但係個話 而家公映緊嘅 嚇，個話題本身咧就相當之吸引嘅。咁我就好奇怪，其實呢個話題好神都應該拍啦。咁亦都拍咗嚇嚇，就應該幾年前有一套電視劇《鬼探》啦。 啊，《鬼探》又有啦。啊，紀錄片都唔少，即係喺度探討嗰樣嘢都係。以前咧，即係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咧，就《陰陽路》裡面咧，其中有一個故仔，其實都係攞呢個 concept 咧，就放咗一個嘅喺個離島嗰度嘅一個失蹤事件咁樣嘅。嚇！ 咁就呢個事件，我簡單去交代一下啦。即係如果譬如話唔係太清楚嘅朋友啊，咁就有個網絡小説家，佢就一件咁嘅事咧，就寫咗個故仔。咁跟住咧就電影咧就係改編呢個自呢個網絡小説就跑出嚟啦，就叫失蹤啦嚇。咁當然嗰個失蹤戲唔係完全即係將嗰個事件咧原本咁擺上熒幕度嘅，佢就會有一啲戲劇化嘅改變。咁但係事實上喺嗰個而家傳説出嚟咧嘅故仔咧，本身個戲劇性都相當之強嘅。咁嗰個事件係點樣咧？就喺即係十幾年前咧，就有個探員啦。咁佢就應該係叫丁利華。就佢係去呢、這個獨自行山嘅時候咧。咁就覺得自己係迷失咗路，咁最要強調一樣嘢，其實呢個探員本身佢行山嘅經驗都相當豐富嘅嘛，而且佢報案嗰陣時候咧，應該我哋都會整翻嗰段，即係嘗試讀翻嗰段嘢出嚟啦。就係個報案過程咧，就佢好似似乎好恐慌，咁即係跟住咧就佢就失去聯絡。咁佢究竟發生咩事咧？只可以講就係佢失咗蹤啦。咁但係佢失咗蹤之後咧，有一啲警方嘅人員咧，佢哋都嘗試去做翻搜救嘅工作嘅。咁但係呢個搜救工作係好長時間嘅，講緊係民眾好似10年以上。西貢我諗雖然大啫，但係唔係大得咁緊要啊嘛。咁就但係結果。即係佢發生咩事，或者即係佢甚至佢條屍到而家聞出都好似未揾得翻嘅啊！咁呢個係即係觸發你成件事嘅第一個嘅 的事件啦。咁跟住就另外就有一個應該係巴士司機啦。佢即係都係去嗰個地，即係近附近的地方啦。咁我哋可以講嘅就係嗰個地方就喺西貢嗰度嘅嚇。咁咧就佢同一班即係女性去嘅。咁行下嘅時候咧，佢就唔舒服，佢就不如你先行啦我。咁但係結果咧就佢跟唔上，咁佢嗰個就好似揾到條絲出嚟嘅。咁直接觸發到呢個失蹤呢個網上小説嗰、那個故事係點樣咧？就喺呢件事之後咧，唔係我應該調翻轉講，就係佢即係觸發呢件事咧，就寫有一件咁嘅網絡小説。但奇怪嘅地方係咩？奇怪嘅地方就係呢個網絡小説出咗嚟之後咧，就有人自稱啊，就係、是、呢個事唔係發生好耐嘅，就係、是、呢位朋友就叫張善鵬啦。就係、是、佢去到嗰、那個這個行山的時候咧，突然間發覺自己所有通訊的方式都出了問題。係，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呢啲電話冇信號嘅，係見個地方就完全好似好陌生咁樣。特別咧就係冇光啊， 突然煙霧瀰漫。 天霧又不知道又見到人喎，但啲人唔睬佢咁跟住咧就幾日添喎，仲要咁最後咧就係佢落到嚟啦。咁佢話沿途見到好多虛幻嘅嘢嚇，譬如啲石頭會講嘢啦嚇。咁呢個就喺嗰、那個網絡小説發生之後嘅。咁於是乎咧，有啲人就話。是不是網絡小說預言了他這位朋友後來發生的事件呢？你可以用另一個看法，就是 他聽到這個網絡小說，或者他看了這個網絡小說，跟著 他覺得他自己發生這件事、所以 anyway 就整、就是、件事那個簡單的、那個過程這樣、但是第一件事我當然會問，就是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結界這件事呢？ 兩件事的第一有冇結界？第二咧就係、是、西貢咧發生個事件嘅嗰個位，嘅而家咧即係都有鎖住咧，大概有 大蚊山 係啦。咁樣佢即係有嗰個地方喺度啊。咁嗰個係唔係屬於我哋平時講嘅嗰個結界咧？即係咁講，係兩樣嘢，即係有兩個方面咧可以去探討嘅。咁首先講結界啦。咁結界咧就。基本上咧，即係都有好多人都有提及，非常之多，甚至物宗啊、有成研究嗰啲古毒啊嗰啲咧，你都會睇到咧，即係佢會有提及咗，佢哋會整個結界出嚟。咁啊，但係結界咧就有一個咧，就同西貢嘅嗰個咧，係咪就係百分百結界咧？大家要有個存疑嘅，因為點解咧？因為結界咧通常咧係人為嘅，呢、這個最關鍵。咁啊，西貢嗰個咧係咪人為咧？就而家有待考究。咁啊，人為嘅嗰個方面咧，咁我哋好多時咧就會將佢咧就係譬如用嗰個叫鋼頭啊、絲嗰啲古毒咧，嗰、那個咧就最常講嘅結界啦。點解咧？因為咧結界咧通常有個結字咧，你知唔知點解？ 唔知 冤家局嚟噶嘛？ 嚇，即係結怨。 結怨或者解怨。總之咧係人為嚟嘅，咁啊個人為佢咧就係想設即係鎖定咗一個空間，做咗一個即係將嗰個空間咧就變成咗畫咗一個界出嚟，而嗰個界咧就裡面咧，如果嗰個入去佢就係目的咧就係呢個界咧就係想佢要對付或者佢要解決嘅嗰個佢嘅冤家啦，或者佢嘅當事人啦，嚇。就入咗個界嗰度咧，然後佢好好解決自己嗰件事。咁啊有啲咧就即係有啲咧係一啲好毒嘅一個設計嚟嘅。咁啊有啲咧就有另有用途啦。咁啊嗰個咧歸納咧就叫結界。咁即係咧其實就跳出嚟咧，無論佢係善啊或者惡、邪啊或者係古怪咧，佢都係講咧喺個結界裏面咧出現嗰時候咧。如果你入咗個局裡面嘅話咧，或多或少，你都應該咧係同嗰個搞結界嘅嗰個人嗰度咧，係一定有啲因果關係。 哦，即係有原因嘅，即 係咁嗰個即係叫結界嚟噶。咁所以如果你就咁講咧，就話哇咩嗰個無啦啦咧就天然有個結界咧，咁其實嗰個咧就即係講起上嚟咧就比較上就 冇咁嗰個就有唔同嘅，因為嗰啲自然嘅有時嗰啲我哋叫門路啊，有啲奇怪嘅門路，啲特別嘅通道，嚇嗰種咧有時係天然咧係形成嚟嘅，嚇咁啊有呢樣嘢分別啦咁樣。 嗱，所以問一問你，你自己有冇行山嘅習慣嘅？ 有㗎， 有啊，你都有行山。 唔係我細個嗰時間咧，我爸爸逼我去行山啲嘅。 我冇啊，我冇。 西貢嗰度都其實行得好多 的。你行得好多，唉，即係早知就係即係你講曬。 不過都唔熟路， 梗係唔好熟啦，嗰度嗰度好難熟路嘅。因為很多個行山在那裡都賴嘢， 係，同埋我覺得亦都有樣嘢係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你有睇嗰個叫做係我哋香港咧，即係分嗰個十八區個圖咧，西貢咧嗰個區咧裡面咧就變咗係兩區嘅嘢，一區咧就 一個好遠咁，即係嗰度嗰個跨度好大噶嘛。 佢最近咧就一個咧屬於大埔區嘅，係啊，咁啊另外咧即係另外一邊咧就屬於嗰個叫做係西貢區咁樣嘅，另外一個咧就變咗係大埔區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咧你會睇咧，其實西貢咧嗰個領域咧就非常之大，咁大到咧佢好多時咧都係會分區咧嚟去做一個叫做係處理啊、管治啊，即係咁樣樣。 係啊，嗱我嗱因為你行過，所以我有好幾個問題問你啦。嗱，照計而家以而家嗰個通訊設備咧，就你當即係你真係蕩失嗰個理由就一個香港咁細地方，其實唔係好大喎。 嗱。兩樣嘢嘅，佢蕩失嘅，我諗而家都仲有嘅。 有都。嗱，我首先講就係我自己喺網上嘅，即係當然唔係直接認識，即係譬如網上 add 咗 friend 嗰啲咧，係有人咁樣 係 喪生嘅。 多嘅，呢個因為唔止係西貢區嗰個添嘅，係我其實成日都有講咧，即係我長沙田區啊嘛，好近嗰、那個嘅沙田嗰邊啊，香粉寮嗰度咧，好奇怪嘅，啲人咧就上山容易， 落山難。 落山嗰時唔係難啊，落山之後咧就迷失方向嘅。 你話香港有幾大啊？你點解可以迷失方向？我真係我又係覺得好奇。 樹林啊區啊嗰度，咁而咧就西貢嗰度咧就係應該咧，即係以我嗰、那個。叫聽聞咧，就係吐露港嗰邊，即係大埔區嘅嗰邊，西貢區咧，譬如赤徑啊，或者咩嗰扎嗰啲地方嘅荔枝莊啊、荔枝窩咧，嗰度咧，嗰度係怪啲嘅，嗰度就係奇特好多嘅，因為佢本身咧，即係嗰啲地方咧，嗰啲地形咧，到今時今日咧，你都嗱，譬如天梯上嗰個咧，即係都好獨特嘅。赤徑嘅嗰條咧就係好多行山嘅人啊，好中意行嘅一條長嘅一個叫做係旅遊徑啦，咁樣啊。嗰、那個地方咧就特別咧，你會發覺咧，即係迂迴曲折、柳暗花明又一村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即係喺西貢區嗰度咧，譬如依個講話，即係有出現依個咁嘅神秘嘅地域嘅嗰時候咧，好早喺依個網絡小説出之前嗰時候咧。就已經都有人講過， 有你睇，如果喺網上咧，好多人答問題就係我哋核實唔到啊。 咁啊，但係咧就係喺差唔多2002、2003年嗰時候咧，就因為嗰單事件啊，嗰、那個差人事件啊，即係嗰樣嘢咧，就白熱化咗佢嘅。咁、我記得當時咧嗰啲報紙啊，同埋啲周刊咧，都有藉著嗰件事件咧，都有訪問過我，即係做一個專輯嘅。 係咩？係啊。點解訪問？ 當我係飛碟專家啊嘛。咁我咧咪就係都同佢講我話嗰個結界咧，如果係結界咧，裡面咧。聽聞咧，我咧就其實就唔係用結界嗰樣嘢嚟去研究嘅，嗰、那個係因為頭先都提過啦，就係嗰個結界多數都係人為嚟嘅。咁啊，而且咧，即係如果你醒目啊，就算係行山嗰啲人咧，即係行慣山嗰啲人咧，佢會如果嗰個係有一個結界咧，佢會喺個路口嗰度咧，即係做呢個結界嘅嗰人咧，一定都會留低啲色路喺度嚟嘅。 即係叫你唔好入去。 即係講俾你聽，我喺度裏面做緊嘢。如果你同我冇關係嗰啲，唔關你入嚟。如果咧，即係同我即係你入咗嚟咧，就起咗個因果效應嘅。即係佢咧就都會拿咗上身咧，就即係佢要搞掂翻你咁啊。因為佢可能佢嘅正職咧，佢整呢個結界咧，佢嘅目的唔係想你入嚟嘅，但你又會入到去嘅。咁樣喺嗰個時期咧，咁嗰種咧就叫做泛稱係叫結界咁樣嘅。咁樣就。我其實一直都覺得西貢嗰個咧，嗰個唔係一個結界嚟嘅， 那個是一個叫神秘的通道、一個門路來的，因為 那個可能是 Stargate 的， 是的、Gate 你就用 Gate、因為 Stargate 就比較上就再闊一點，但是那種叫門路、好像我們那些道家裡面說即是洞天福地、或者其實外國都有個傳聞、西班牙有一個通道呢，可以你入、是高速公路來的，你可能揸揸車咧，依、這個咩嗰、那個讀者文集嗰個咩刑幻首期咧， 刑幻首期 係係都有講嘅，無端端咧有霧出現，跟住咧當佢清當佢咧即係清咗即係清咗霧嗰陣咧，佢發覺佢去咗南美，係啊，咁樣就原來咧嗰單咧就唔係一兩單嘅，佢哋已經熟落咗嘅。咁啊呢個咧就即係同嗰個瑪雅嗰啲古文明咧，即係嗰啲有關。嗱咁嗰種就唔同嘅啦，啊。那個就是一個叫門路啊，機設嚟嘅， 但係呢個就比較陰森少少咯，因為你睇落就有少毛骨悚然嘅、但嗱，另外一個問題我都想請教你咧，就係、是行山點解有咁有一部分人佢要獨自行啊？我唔係太理解呢個原因。 獨自行嘅咧，其實我都好有嗰種興趣，不過我唔 你咪幾套？你今日一套戲120多小時啊？ 有係嗰、那個咪就睇嘢咯， 自己得一條一行大峽谷。 唔係嘅，我都試過一次咧行山咧，你冇嗰啲意外咧，其實都驚嘅。我 梗係驚啦， 我行馬騮山啊，你撞到成班馬騮攔路咧，你都驚嘅。係啊，一超過咗20隻咧，你就唔知你唔夠佢嚟㗎啦。行山咧就基本上咧有好多時咧，即係你都會遇到一啲你估唔到嘅 嗱，因為香港好多近年都好多問題啦，譬如話你會遇到劫匪啦，嚇啲劫匪可能係唔係香港人啦，你可能會迷路啦，你可能會中暑啦，如果冬天你可能會即係有其他嘅身體嘅問題啦， 有陣時有啲陰寒。 唔係，好好容易嘅，其實好容易嘅。你去到你突然間行下，你暈低，即係會暈嘅咁樣嚇。 唔係佢的而且確咧，即係。 但係就我好似見好多人都樂此不疲。 係。尤其是一個人行山咧，你嗰個感受更加深刻嘅。啊，咁我諗咧，即係呢啲咧，即係好多時咧，即係估你話點解咧？我諗咧，即係有陣時咧，即係有啲人啊，可能我都有嘅，就係裡面嘅嗰啲基因啊，前世嘅基因咧，都留咗出嚟咧，即係好似阿陶淵明咁樣咧，啊，中意咧即係遁隱山林。 唔係喎，佢揭露在人境喎，真係。 但係佢心咧就成日上山啊嘛。 係啊， 唔係佢事實上咧，當你在那個山上的時候呢，如果你好即係好有一種叫做冇一種嗰句叫擔心的話咧，行山咧個樂趣係單一個人行山咧個樂趣咧就好好大。 我試下揾唔揾到張幅畫出嚟，嗰幅畫好表達到呢種嘅。你繼續講咧，就係個 risk 好大嘅，個風險好大，但係咧就好似世界上好多人好中意去 一個人行山 去做呢樣嘢咯。 會嘅，係啊，因為嗰個感受咧，即係你會睇到咧，你唯一咧，你係擔心嗰個咧，就係有危機出現咁解啫。如果你基本上咧，你冇嗰個擔心咧，咁你行咧，有時咧見到陌生人咧，其實都唔會好驚嘅，嗰個係。咁啊，呢個咧在乎你嗰個狀態咁樣樣嘅。咁但係咧，我覺得當你一個人去行山，或者你行山嗰時期咧，或者一班嗰時候咧，有陣時都會有好多好多意外嘅，即係你嘅，譬如你行得好多嘅嗰個地方咧，有陣時都會有意外嘅發現嘅。呢個節目上嚟話，依個好出名嘅畫嚟嘅喎。 唔係，就係話，即係佢係講一個人在行啊嘛，就係上到頂峰嗰度啊嘛。 呢個唔止㗎，呢個好似就係啊，呢個係希特拉最愛嘅嗰個畫家嘅嗰幅畫嚟。你無啦啦揾呢個嚟做舉例嘅，呢個係啊，呢個係佢而家。 Caspar David Friedrich。 呢個啊，頭仔嗱，呢個你同佢有緣啊！你下一次咧，我哋要講呢一個。呢、這個畫家至得嘅，因為咧呢個咧就係阿希特拉，即係啊啱啱又講起嗰個波蘭咁樣啦。希特拉咧佢係受呢一個畫家嘅影響咧係好深，同埋佢深咩咧？即係佢就決定去唔當畫家去 做政客 啊！嗰時候咧。其實都是很受呢個畫家的影響嘅，咁而且呢個畫家咧，佢畫嗰啲 景物呢，其實大家都說呢，它是裡面有很多很神秘的訊息呢。 它畫就其實畫一個島，一個島，盧根島， 就是了。那個盧根島呢，到今時今日呢，即現在很多人都去那個地方，除了呢看它那個畫畫的那個地方之外的時候呢，就想找那個盧根島呢，即是那個叫歐洲它的那個位置的帶來的秘密，即等於我去波蘭呢，去找那個古埃及的那些坡，即那種文化，這個是一個源頭來的。 嗱，呢幅畫即係點解頭先同我哋講嗰個話題有關嚟咧？就係佢想講呢個人咧係去到頂峰嚟嘅，即係你見到啲雲啦。但係你睇佢裝備，佢冇可能做到呢樣嘢。但係仲要唔俾個樣子你見喎。 同埋佢畫嗰啲岩石啊，或者嗰啲冰山咧嗰啲嘢咧，係別有一格嘅。佢用嘅嗰種顏料咧，嗰種白咧，係一個即係好特別。我諗佢自己自制嗰啲顏料嚟。咁啊，講翻喺嗰樣嘢咧，咁我 嗱我未講完嘅。嗱我講呢個咧就係，即係你睇到呢幅畫咧，你就會睇到一個人行山嗰種樂趣。 佢點止啊？佢帶埋啲畫具，一逗留可能係成日添嘅，樂趣好大嘅。咁啊，同埋嗰個發現咧，咁我都睇睇一個經驗咧。咁我就試過有一次，就同朋友一齊咧，就去日本嗰個清心。 個自殺嘅場所嚟喎。 唔係清心咧，即係你講自殺嗰個場所咧，就應該就係富士山下面嘅嗰、那個。但係清心咧，裡面嗰度咧就基本上咧就有好多個大森林，咁啊包括埋孔山咧，即係佢講嗰個即係紫金修斯就拍嗰個死作田園嗰個咧，孔山咧嗰、那個直頭係一個靈區嚟嘅，一定有嘢撞到嘅喺嗰度。咁但係講翻清心咧，咁嗰時咧我有一個好震驚嘅發現嘅，就係、是、有一日咧，即係我行嗰時候咧，我行咗一個嗰、那個應該係十咩湖啊，嗰、那個叫做係，咁啊見到嗰個大森林咧，裡面咧我從來未見過咧，原來綠色啊，綠嘅嗰個唔同嘅嗰種色素咧，係多到離曬譜嘅。咁我咧都因為嗰時我都同有嗰班朋友咧，就好多都係 designer 嗰啲嘢。我話喂，停一停，大家一齊望一望嗰度。你數唔數到有幾多種綠啊？即係有啲咧就係喺個陽光透過個樹葉帶出嚟嘅嗰種綠色，即係有光嘅綠。有啲咧就即係喺下面嗰度咧，即係好陰暗嘅嗰個叫墨綠。咁同埋嗰啲草咧裡面咧帶出嚟嘅綠咧，如果你就咁將佢咧用肉眼嚟分類咧，你最少我嗰次咧都已經有廿幾卅種。咁我覺得咧嗰個好奇妙嘅。因為你不見到，你話你唔係身處其境，你都冇一種咁嘅發現嚟嘅。咁咧，譬如好似做呢啲咁嘅舉例，咁啊，其實香港咧都好出咗名嘅。因為香港咧嗰啲行山徑咧，其實全世界出曬名嘅。何解呢？地方雖少，但係啲山路，尤其是麥理浩徑都係其中之一，個設計好奧妙，佢可以俾咧，即係無論大人細路仔。即係大家老少咸宜，即係之外嗰度咧，你可長可短，你可能咧即係做一個叫一兩個鐘頭咧，咁你咧就上去城門水塘咧嗰度咧行咧，你都會發覺咧，即係一個好好嘅景緻，好適合行山咁樣嘅。咁啊，香港咧就有好多山路咧，就係由始到而家咧都整得唔曳嘅，同埋而家咧就因為咧其實政府咧即係都幾有心機咧，即係執呢啲路， 好有心機噶。 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咧，即係一個其實香港嘅係一個特色嚟嘅。咁樣就其實都引到好多外國嘅人咧，即係嗰啲行山嘅專家咧，都走嚟香港咧係行。 台灣咪有一個咯，成寫好似唔知寫咗篇文定寫咗本書添啊。 咁啊， 劉克商好似嘛？ 日本都有幾位作者都有嘅嚇。咁樣就所以咧，你會睇到咧，其實香港咧即係嗰個地方啊，好多啲譬如啲山勢啊，咁啊你好好嘅打理咧，其實就有好多發展嘅。 唔係，但係你譬如話頭先你提到日本啦，你自己行山嘅時候咧，香港行嘅時候咧，你會唔會突然間好似佢哋呢啲有一種覺得好似好詭異嘅情況？ 常有添，因為咧，即係我就最熟悉咧，就係嗰個大埔道馬騮山，即係嗰度。咁啊，到其實我而家咧都係啦。如果我即係當我去工作嗰陣時候咧，如果我都係特登都湊夠時間咧，唔係行山搭車咧，都要行嗰啲路嘅。點解咧？因為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嗰個香港咧嗰個沿住山路咧。咁啊，即係做出嚟嘅嗰啲設計咧，跟住個山勢嗰啲設計咧，裡面嗰度咧，佢有好多即係早期嗰啲路咧，有好多部分咧，佢設計得相當之唔錯。咁你會睇到咧，喺嗰個咧，佢每次咧即係行嗰陣時候咧，你都會發覺咧，就算你坐車，你就咁睇咧，你都會發覺咧，佢喺好似你令到你洗滌心靈啊，咁嗰樣嘢喺度。咁但係你行嗰時候咧就更加啦，即係譬如祁嶺下西貢嗰邊嘅嗰度咧，係十分好行嘅。尤其是即係大埔區嘅嗰邊嘅嗰個西貢地方咧，荔枝莊、荔枝窩啊，而家變咗高速公路啊嗰度咧，但係裡面嗰度咧啲路都做留喺度。以前咧就直頭嗰度咧環境好靚嘅。啊，同埋咧，即係你咧，即係去嗰度咧，即係去露營嘅話咧，嚇，分分鐘都有奇異嘢俾你見到嘅，嚇，例如鬼火都好多嘅，咁而且啲鬼火都幾靚噶，鬼火咁靚噶，咁啊，所以咧，你會睇到行山有陣時露營咧。香港咧，即係都嗰啲依啲地方咧，都處理得好好嘅。 係啊，咁嗱，我哋而家有幅地圖，大家睇到啦，就事發地點咧，就應該叫蛇石坳係嘛？係 蛇石坳。 啊，蛇石坳度，咁嗰度有個蛇石嘅。係。咁我又唔知點解嗰度會整條蛇石出嚟啦。 呢啲可能啲古代嘅遺跡嚟嘅。 係，肯定係啦。 多探究 啦嚇。咁嗰、那個即係事發嗰、那個過程咧，就應該係2005年啊。 係。 有應該是在個即係9月11日，咁我簡單講講嗰個 911啊， 係啊， 哦， 係啊，咁就呢位探員咧，就佢好中意行山嘅，亦都相當有經驗，係，咁我相信佢嗰次亦都唔係佢第一次獨自行山啦， 係， 咁佢去到係應該就如果冇睇錯，應該中午嘅時候咧，佢就講佢行山就打電話去呢個99度。佢話佢迷路，就喺西貢嗰頭嚟。咁跟住咧，佢就講咗幾個號碼出嚟啊。第一個咧就西貢586，就487040、487020。 坐標嚟㗎喎。 587零幾同埋024咁樣。咁但係咧就嗰、那個接線生好似唔係太聽得明佢講咩啊？嗱，我再講一次就點樣咧？就係、是。他打去呢個99嗰度咧，就係話我行山，佢喺西貢586，咁咩事咁佢行山佢迷路，咁迷路就係你喺邊度咧？咁我而家位置係48，咁佢停一停就係702，7020，487020，咁嗰係咪坐標處嚟嘅咧？佢話係，喺嗰、那個咩處嗰度，咁佢你慢慢講咁樣，咁跟住講就話喂，咁佢跟住就話。是不是麥理浩徑？它是西貢那頭，即是麥理浩徑的西貢那頭。那他就說，行，即是他問他行了哪一段，他是西貢那邊，西貢東。西貢東就是在西貢的東面，由哪裡出發？由西貢的北潭涌行兩個多小時，但是蕩失了路。現在站在過了5870嘅主要嘅路嗰度570几，咁頭先你講487020，佢係仲差少少，咁跟住講落去咧就語無倫次啦，即係咁。但係最大鑊咩咧？講嗰突然間好多雜音，就聽唔到佢講咩嘢， 即係有啲電信干擾， 電信干擾咁樣嚇。咁咧就跟住咧就問佢要唔要救護車，要啦。咁就係個即係話個救護生就 confirm 話佢要啦。咁跟住佢叫救命啦。咁就佢最慘，佢唔記得條路，即係佢今日問佢，佢話佢唔記得條路喺邊度，咁就再叫救命之後就斷咗線， 係嚇，即係都近住水塘嗰度嚟㗎啦。 係啊，嗱咁件事係咁樣嘅，咁呢件事咧，即係大家可以用好多個scenario 去諗啦。係，其一就係、是、據你所知係咪好多警員欠債？ 啊嗰時我唔知啦嚇，其實一直都有嘅。啊，差人咧即係。 有很多。 你唔使你睇呢個咩曼哈頓風暴，咁你就理解到啦。 佢有兩大嘅問題困擾我哋嘅嗰啲 警務人員。 警務人員嘅第一咧就係、是、債務纏身。 嗯。 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你有啲同流合污啊，或者啲 ICAC 會調查嘅嗰啲嘢嗰陣咧，你就會有一個記錄。咁、好多時咧，呢個時候咧，咁 嗱好坦白講咧，欠債咧喺警方入邊，佢自己有記錄嘅，所以好多警員就唔想報。 係 啊，咁佢警隊入邊亦都有即係去解決呢啲債務嘅方法嘅。 係 啊，當然唔係唔還啦。OK， 你可以唔還咩？因為點解話咁樣講咧？就因為咧，你唔還唔得，因為你嗰個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嗰個叫金飯碗嚟啊嘛。同埋你有好多嗰時間咧，即係而且你係一個叫做公務人員咧，你好多啲資料咧一清二楚嘅。咁、當你咧即係牽涉到呢啲債務嘅問題嗰陣時候咧，就有好大嘅嗰個問題。依、這個其實一直以嚟咧，咁我都嗰啲警方朋友咧，咁佢哋都有講俾佢聽咧。其實最煩係呢樣嘢嚟㗎，係啊，即係要解決嘅內部嘅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分分鐘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啲執法人員咧，有陣時行差踏錯咧，都係因為即係依啲咁嘅債務。 你一有債務問題，好簡單啦，即係會牽涉貪污啦，或者其他嘢啦，因為你俾人抓去痛腳啊嘛， 咁啊，呢個咧就即係而家咧，即係你會睇到咧，即係喺好多時啊，全世界咧嗰啲即係執法嘅人員咧都面對緊呢啲問題，尤其是嗰啲叫做係基層嘅嗰班，咁啊有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嘅出現啊，咁啊而且咧，即係政府啊。正常情況之下嗰度咧，一定要依樣嘢搞得好清楚嘅，嚇、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分分鐘咧，佢裡面咧有啲自己可能因為自己嘅債務嘅原因，做一啲咧即係利用自己嘅職權嚟做一啲咁嘅私人嘢，依、這個就波士頓事件，嗰、那個咩就係一個好大單嘅公案，到今時今日咧，即係而家佢哋都引以為戒嘅一個即係事件嚟嘅咁啊，咁所以咧，我諗咧呢個西貢嘅呢個結界嘅呢個問題咧，都係嗰個事源咧，因為其實我都講嘅，即係之前嗰時候咧，即係譬如行山失蹤嘅人士咧，尤其是嗰個區域嗰度咧，其實係唔少嘅。咁但係咧就即係點解會引起咁多嘅話題咧？就係、是、因為咧呢個咧係一個本身咧就係一個叫做係執法人員，同埋佢咧即係嗰個最後嘅嗰個信息咧，即係帶嚟大家好多揣測啊。 係啊， 咁啊，所以咧就裡面嗰度咧究竟發生咗咩事咧？ 因為以佢一個咁嘅工作背景嘅人咧， 咁嘅工作背景行山專家 係啦，佢點解會突然間咁恐慌？佢見到啲咩嘢咧？點解佢噏嗰扎嘢係咩咧？因為睇落去咧，又揾唔翻佢嗰扎，即係嗰個柱嚟。 嗰個坐標啊，嗰個未必係坐標，總之一啲數字。咁呢個數字喺裡面咧，即係好似咧，即係裡面咧，即係有啲信息喺度嚟嘅。咁但係嗰個信息咧，即係當接收咗咧，有咗記錄之後嗰陣時咧，但係其後咧。都仍然咧就揾唔到佢嘅下落。 嗱，你聽落去咧，嗱，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啊，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佢係有一啲因為某啲原因，佢製造一個自己失蹤嘅 人間蒸發， 人間蒸發樣。但係如果你聽落去嗰個情況有少真係有少似我哋嗰陣時睇嗰啲百慕達嗰啲失蹤前嗰啲記錄嘅 求救有個求救嘅信息， 求救嘅。Logbook 啊，即係嗰個講個語調同埋嗰啲方法係近似嗰種咁樣嘅。 呢個咧就引起咧即係一個我哋一個揣測嚟嘅，因為咧佢即係佢個求救嗰陣時候咧，咁佢直接可能咧佢或者佢已經咧有一個途徑，因為或者打翻自己嗰個即係相熟嘅嗰啲人咧，或者都未解決到個問題，就會打翻一個叫999 係啊， 嗰樣嘢出嚟嚇。咁樣，因為佢有特別嘅嗰個途徑嚟噶嘛，佢本身係一個叫係 警務人 員咁樣嚇。咁而且咁佢咧就喺個999咧就留低咗呢個即係一定會落記錄嘅嗰個 number 嗰個 數。係，佢一定要即係 make sure 呢個係喺嗰個正式 的留低到嗰個記錄嚟。咁所以我哋嗰時候咧去到嗰個咧，咁啊其實我哋咧就唔知咁多，即係 在當時發生呢，那時候人都問呢，就用神秘學結界那樣東西呢，就你問的時候呢，我覺得呢那些記者呢，即都是搞作來的，加上這兩個字結界那麼正的解釋。我都跟他說，我說呢結界呢裡面那裡呢，其實你要深入探討的，你要找那些叫專家，不是我們那些叫通，即我們在玩的這個通識文化那裡呢，你整完之後呢，我要幾個禮拜至找回到那些正確料給你的樣、嗯、但是呢基本上呢就一個很簡單，你要知道就如果那個是一個結界來說呢，就一定是人為事件來的了、 嗯 啊、就現在呢我覺得呢、就是、很多都當了是西貢結界的離題，其實我想普遍呢或者是那種叫做不是叫知情人士，或者呢真的很認真去找這件事的、就是、那些人，其實大有人在的，他是當作是結界那件事來去看的、嗯、就這個呢就、就是、我就用一個保守的一個方式來說，就是兩面看，未必是人為，真的一種可能一個叫做 Gate 那個意外事件都不奇、嗯、這樣的，大家這樣可以、就是、多一個方向呢，即其實我覺得電影就都當了它是結界來 看，是它直接當是結界， 但是我覺得那個電影講不到結界的東西，因為 它那個變成一個叫神秘區域， 是 一個 叫,、即叫 UAP 那些， 是、啊啊、大家看到那張照片就、即在個事發之後就、因為它是警務人身份，就有大批的警員就 去搜查、啊、當然在之前還有民安隊、啊，但是呢就搜查結果是一無所有，好像發現了一些遺物的，但是就完全沒有他的人在那裡，屍首找不到、嗯、那就因為他、生前也有些朋友、啊、不是朋友，是因為、這件事即係發出咗出嚟之後，有啲唔相識嘅警務人員咧，就自發去特登去揾，而且揾嘅時間係相當之長嘅嚇、嗯啊，即係講人可能講緊係即係斷斷續續咁十年咁去做啦，但係仍然都揾唔到嗰個任何嘅信息咯、 嗯啊。人又揾唔到、啊，就算如果可能遇到意外咧，都應該會有啲線索 嘅，係起碼有啲線索喺度啦。但係完全冇咁啊！但係最奇怪就係佢收尾，譬如話嗰個電話通訊嗰度咧，就有多好、嗯、多雜音。係咁呢個就即係唔係咁容易去解釋咯。係 啊，因為你當時嗰個有個信息嘅干擾咧，就其實就你唔好以為咧，呢啲叫做係無線通訊啊，或者 WiFi 嘅覆蓋啊，裡面咧就全部係可以覆蓋得到。 嗯， 嚇。咁啊，事實上咧，有啲地方咧，你會發覺咧，突然之間咧，可能係有一個原因，不明的原因呢，那一下呢就定完全呢就是受了個干擾接收不到呢， 我們有時候我們就算 都有， 我就算市區都會的，那有些有些死角位的嘛， 是那這種情況呢就即令到整件事件呢都變了是複雜了，還有呢就一個叫懸案呢、而且帶來呢很多人呢就是想像呢 的一個因由來的， 是那如果看到呢就是那裡其實就、似乎是有人去即係人跡係見到，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嗰度唔會有一啲石刻喺度啦，整一條蛇喺度咁樣。咁呢個蛇嘅標誌就亦都令到個地方有咗個名啦。咁、 嗯、 咧就你認為會唔會係有人係特登要即係畫呢圖騰喺度咧？即係跟因為個地方本身啊， 嚇咁嗰個位咧，我啊未去行過啦。咁啊，如果你咧親身咧就睇嗰個圖騰咧，裡面咧嗰個咧嚟去咧，即係考究佢究竟係一啲叫做係古人留低落嚟嘅遺跡咧、 嗯， 或者係就咁咧一種叫做係做出嚟咧係一種叫信一個即係線索或者一個叫坐標。其實一看就即普通的那些行山人、啊、或者鑑證的那些呢都看到的、那個嗯嗯、總之呢那個位置呢你會看到呢、就是、在那裡是一個叫做信息的坐標就整了出來、 嗯 嗯嗯、在那個叫做山林、很多地方呢咁你都見到係有嘅，有陣時候有啲天然嘅 石頭啊，或者佢個形似咧，咁都會變成咗嗰個地方嘅嗰個座標嚟嘅，取名都係咁樣嚟嘅嚇。咁啊，嗰個咧，嗰個區域咧，其實一直咧，即係話有種嗰叫奇怪嘅事件出嚟咧，就已經講咗一段時間嚟嘅啦。咁但係咧，就都冇一個叫做係第一手嘅當事人嘅嗰啲資料咧。就我哋可以掌握到，啊，譬如好似呢個咧，都係咧，即係嗰個叫失蹤人士，佢就當事人咧，但而家咧就都係下落不明，啊，咁樣就如果確確實實咧，即係有人遭遇咗呢件咁嘅事件，咁而我哋咧親，即係親耳咧就聽到佢嘅嗰個實體嘅個報導咧，就會更加會了解嗰度發生咗咩事。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你即係而家譬如你喺網上睇到就係、是。最大的疑問咧，就係你核實唔到，係咪真係咁？譬如頭先嗰個999個對話咧，都喺網上係即係好多人咁講。咁但係你話喂，我揾唔揾得翻原本？ 你認真啲，你就要揾記者去嗰度， 要攞翻嗰段聲帶出嚟。 照計係應該有留低嘅。 有一定有留低。 因為你如果你999啊嗰啲咧，你基本上咧佢都會有留低嘅。不留低咧就其實叫失職嘅啫。咁啊呢啲唔係呢啲事件咧就我都想趁呢個時候咧，我係講翻係我都有個叫親切見聞嘅一個經歷嚟嘅。咁啊好奇怪，但未引起咧變成咗一個好重要嘅線索。不過都好多人都係提及嘅，都係講嘅。你知唔知香港咧就有一個好奇怪嘅一個廟啊？是會在個山頭嗰度流動嘅喎，會出現嘅喎。有時會喺嗰個山頭嗰度出現，有時會唔見咗。 即係有時佢係見到，有時佢係見唔到，有時見佢唔係呢個地，唔係呢個位。 唔係，都係好多時候咧，就係喺嗰個沙田區，近住嗰個望夫石紅梅谷嗰個位置嘅。嗰個廟咧。就不是很大的、就是在那個基本上呢、就是做一個比較裡面來說呢就跟那個萬佛寺的那個萬佛塔、那個形就差不多不過它沒有萬佛塔那麼高、是一個廟來的那個應該是一個道家的那個廟來的那它就說它是 很奇怪的因為有時候有些人經常走獅子山啊什麼那裡就去到嗰個位嗰、那個咧，即係有時咧，就突然咧見到，咦都有個廟嗰度嚟嘅咧。咁、那個廟咧，即係咁咪去到睇嗰度咧，就重門深鎖，但係而且你睇到佢好古廟嚟嘅。咁你咧即係我有個朋友咧，咁佢都話見過嗰、那個好奇怪，嚇冇理由有廟嘅喎。咁佢影個相喎，咁啊佢話佢影咗相啦，但係佢冇俾我睇啊。咁佢咧就即係都講，佢好多人都有講過嘅，即係有嗰個廟喺度。咁樣就即係，但係咧就即係收尾問人啊，啲人話冇，但係咁佢咧就第二次去睇嗰時候咧，亦都見唔到個廟。嗱，你又覺得好笑啊？我講俾你聽，大概咧五年前，我就係喺大埔道嗰邊，就係喺嗰個九龍翻去沙田嗰個途嗰、那個途中，黃昏嘅嗰時候。咁我咧就搭緊車咧，即係北圍二嗰度咧，突然見到咧，就係、是、對面，即係獅子山隧道嗰邊嗰度咧，嗰、那個山口嗰度咧，就係、是、有個廟頂嘅。我咦，腳嗰度有個廟嘅。 你又平時你都 我見到個頂，係咁我即刻去望，一望係喎，係嗰個廟頂嚟嘅喎。咁啊，咁咧即係嗰個位咧，就即係喺個獅子山隧道咧出。啱啱出嚟嗰度咧，就裡面嘅嗰個嚟，因為嗰個咧就係有幾個嗰個講法，我都想去探究嘅，就係、是、廟咧，我就淨係聽過嗰啲人咁樣講啦嚇。咁啊，亦都有個修道院嘅，有個女修道院喺度嘅。咁啊，即係 係咪荒廢咗嘅？ 唔係。都仲有喺度，不過因為嗰個咧就基本上係私人物業啊，佢唔想人打攪咁樣嘅。咁嗰個咧就好似咧，即係都即係聽聞係幾確實有嘅。咁嗰個係啊。咁但係嗰個廟咧就有呢種咁嘅奇嘅廟啊。平時咧即係一搭慣車啊，望過對面山咧，即係都嗰係一個習慣咧。係嗰次見到個廟個廟頂嘅，我咦哇咁奇怪嘅咁樣啊！咁樣所以咧即係。咁我嗰時咧就冇諗住 探險， 唔係我冇連相都冇影低啊！咁嗰、那個嚇，咁就唔喺度睇，就覺得好奇怪。 咁啊，呢個咧即係兩樣嘢嘅咧。第一，可能咧我嗰時翻去嗰度咧，係或者有啲幻見眼花，我覺得係咁樣嘅，因為應該係幻見嚟嘅，因為我第一係好遠啦，我唔係即時咧，我又冇咁大興致咧，即刻就去睇。 唔係，但係 confirm 係咪真係有間咁嘅類似咁嘅廟先？ 唔係，有人講過， 有人講過。 咁啊，佢亦都有人話影過相。咁樣樣嘅，咁啊嗱，呢啲咧就講奇聞嚟嘅，因為呢種奇聞咧，我覺得咧即係即係而家咁樣講開又講，咁樣就即係都講俾大家聽咧，就其實基本上咧。譬如好似香港咧，有時有呢啲咁嘅事蹟咧，裡面咧係變咗即係有時 成為 urban legend 嚟嘅，嚇、即係亦都我都成日不斷都有提過嘅咧，就話譬如我哋而家香港咧，即係好多都嗰啲地方咧，其實有某啲地方咧，你買政府嘅嗰啲地圖冊咧， 係邊咧？你係唔見 嘅？係啊，唔係佢都唔嗰度唔理嘅 啊。 就呢啲咁嘅區域咧，係唔少嘅。咁樣就所以咧，你會有陣時咧，即係譬如呢、這個嗰、那個西貢嘅呢一個結界嘅傳聞咧，就因此咧，就亦都好早嗰時候咧，就已經講咗出嚟，唔係叫做一單兩單咁嗰樣。 係佢我之所以話即係嗰個丁利華嗰、那個事件咧，點解會咩？就不是話啊！突然間爆，係我諗喺嗰個行山圈入邊咧，一路有咁嘅傳聞，就係啲人行下就係、是首先會見到啲嘢啦，咁跟住有啲又失咗蹤啦，就一路係咁先 build up 到而家呢個成個傳説出嚟咯。 係而家變咗熱辣辣嘅，呢、這個應該講叫十大嘅嗰、那個叫神秘事件咧。咁啊，西貢結界都係其中一個即係一個。題目嚟噶，係啊， 係咁嗱，大家睇到後邊呢個咧就做得好大啦，呢、這個亦都唔係好耐事，喺幾年前嘅事嚟嘅，2017年嘅就係佢呢位張善鵬先生啦，就係去西貢北潭涌，咁就獨自沿山路下山上山嘅時候咧，兩邊係原本係草叢樹木，咁但係經過集大沉降之後咧，突然間發生個天色陰暗，似咗落雨，咁跟住想走啦，但一走嘅時候咧就爆一聲雷，旱雷，即係冇落雨嘅，一落嘅時候咧。發覺自己去的地方咧好陌生啊，就同即係佢一路見過嘅嘢咧好唔同。咁佢話見到兩個人，咁佢咧就即係大聲叫，咁兩個人咧就當聽即係聽唔到。咁佢衝上前嗰兩個人唔見咗，咁跟住咧就一路去到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啲你一啲好似有佢又識有有啲有識有啲佢唔識，但係落到去追嘅時候咧，係完全呢啲人咧又唔見咗。咁跟住佢去到嗰個山崖嘅時候咧，佢見到有人喺度即係玩水，咁行埋又唔見咗呢啲人。咁佢就跟住再講咧，第四日咧就啲石頭有聲啦，開始會 講嘢 講嘢啦。咁咧就 邊瞓 㗎？咁呢個就係嗰幅地圖嚟啦嚇。咁就 講佢嗰個叫嗰個行程嘅嗰、那個地點咁。 係啦，係啦，地點嚟嘅嚇。咁即係至於話，即係嗰度啲村民點講法，我就覺得唔需要 call 噶啦嚇。即係因為佢哋都一路喺度住啦嚇。咁有啲咩事，其實佢哋就即係實際上好清楚嘅嚇。 你講呢間呢個事件咧？ 嗯。 就嗰個咧，就即係我頭先喺開頭嗰時候都提及嘅嗰個結界同嗰基池嗰個分別咧，佢呢個應該係屬於係基池嘅，即係突然之間咧就去咗個門路，嗰個門路咧， 唔係最好就係即係佢已經見好啦，見到嗰啲人咧正正常常啦，如果見到啲著古裝嘅人咧，就 唔係㗎，佢嗰啲未必係人嚟㗎，就算古裝嗰時候咧就更加妙添啦，係啊，唔奇嘅， 唔係著到見到著古裝。可能有些人在拍戲 OK 哦，咁啊係啊，你問下啊導演喺邊度？ 係導演喺邊度嚟？ 或者啊劇務喺邊度啊？咁佢人係幾粒？ 服裝喺邊度啊？ 係嗱，佢呢個咧，基本上咧呢種咁嘅傳聞咧，就如果講最多人講，即係喺宗教上咧都有提及嘅，就係叫 普陀山的那個機設的那個事件、 嗯、 你我想你都來解聽聞 講過啲咩以前好像我哋以前講 就係、是、喺那個叫做民國的初期嗰時候、嗯、就有位很出名的法師，唔知叫彈幹法師啊，即係彈花言個彈啊，佢、嗯、嗰、那個我唔係好記得，突然諗起咁啊。咁、 嗯、 啊，因為普陀山我都有去過嗰個地方咧，即係佢嗰個地域咁嚟睇，可能咧。即係想睇下有冇嗰種奇特。 同埋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請個牛仔上嚟啊嘛？就係佢 牛仔， 係嗰度喺西貢嚟㗎， 係 啊，佢就 佢阿牛仔佢講嗰個咧，尤其是佢講嗰個叫夜晚嗰個叫白色嘅嗰種幽靈鬼影咧，嗰、那個咧係好多人講過嘅嚇、 嗯嗯 啊。即係嗰、那個同埋佢聽嗰時候，我哋即係一聽嗰時候咧，即係佢。他說出來的那個證供呢，我們其實都可以分辨到他、牛仔即是說他那種經歷來的、嗯、那個是、嗯但是呢即普陀山那宗就是很厲害的，到今時今日呢都大家都還在提及的，就是這位法師呢，他就是歷史記錄了他呢就失蹤了就有幾十日、 嗯、 但是呢就是在他整 個經歷來說呢是二十分鐘左右嘅啫， 係啊， 咁佢咧就係喺嗰個喺一個山坳嘅嗰個地方嗰度咧，突然行下嗰時，佢好似就撞到佢一個一位師長啊、 嗯， 但係嗰個師長咧就已經係先遊咗嘅，咁、 嗯、 佢都覺得好奇怪，咁點解會見到佢嘅？咁、那、嗰個師長話：，咦，你入到嚟啊？咩咁？咁啊～帶佢咧就去咗個地方，而嗰個地方咧就深尾咧，即係好多人都講咧，佢去咗個地方咧係兜率天嚟嘅、 嗯， 即係三十三天嗰個位置嘅。咁啊，而且咁 佢 咧 嚇，佢見到咩嘢？ 佢見到咧就有好多嗰啲學院、嗰啲宮殿。 嗯。 咁啊，而且個宮殿咧，咁佢咧就講咧好過癮嘅，有路標添嘅。 啊。 係啦，有嗰個叫漢字又有，有啲佢唔識睇嘅字咧都有。你唔好講佢好似古古怪怪咩喎？我都識有一個朋友咧，咁佢都話佢上過修篤兜率天咧，佢、嗯、唔知道阿普陀山依單嘢，佢講嗰樣嘢又咦又好似幾接近喎。咁佢話佢嗰嗰單事件咧就最特別嘅，佢話佢去到嗰度咧就見到一個堂，咁、 嗯、 啊就係、是、有位大師，咁啊佢話嗰大師咧就後屘咧就佢嗰、那個佢撞到個師長咧，佢都講俾你聽咧，即係話嗰個咧其實係彌勒佛嚟嘅，佢啱啱喺度開緊堂，喺沙喺兜率天嗰度咧 開緊seminar啊， 係啦，喺度講解緊嗰樣嘢出嚟，咁佢話你唔好聽咁耐啦。你地地咧，你又要走噶啦。如果唔係咧，就你可能咧，你當你翻去嗰陣時候咧，變咗廿一世紀，你嗰時人工時期咁啊。咁啊，咁佢嗰個咧，咁佢就佢哦，咁佢跟住佢都話帶咗佢走嗰時候咧。當佢出到嚟嗰時候咧，咁啊行下咧，咁啊佢有啲突然之間，哎，大師你去咗邊啊？咁多日你係咪離開咗普陀山啊？佢唔係，我嗰、那個嗰度我就見到啊邊個師長兼咁樣樣 傾幾句啫嘛。 咁啊呢個咧就。第一，咁嗰位大師咧，即係大家係唔會認為佢講大話。 嗯、 第二咧，即係講大話都會好無謂啊！嗯、即係咁樣玩咩嘢啫？咁、嗯、啊，咁所以嗰個咧就記錄在案。咁、 嗯、 啊，呢個咧就基本上就同阿孫中山先生咧就響嗰個普陀山咧就見到嗰個天外天咧嗰個咧都係同一樣嘢，都係經典。 咁你講先，孫中山嗰個天外天有咩歷史記錄？ 就係佢個筆記啊！ 啊 個副嗰、那個嗰、那個筆記嗰度咧， 睇下我哋有冇先，可能可以。 係啊，你睇嗰個係其實喺神秘學科裏面嗰個咧，即係千真萬確嘅一個記錄嚟嘅、 嗯。 因為佢本身咧，孫中山先生咁，佢係基督教徒嘅。 基督教徒 嚟噶嘛。咁佢咧就見到嗰個天外天咧，就係喺個好似海市蜃樓咁樣咧，但係咧就有一條。有一條好長嘅梯級，去到嗰度咧就有一個廟， 咪天梯咯， 係啦， 係嘛，即係嗰、那個職級嗰個。 佢見到個時嘅望嗰度咧，咁佢咧就其實就見到咧就唔單止係嗰個宮殿，即係海市蜃樓啊。通常咧你淨係見到宮殿，佢就見到人添。佢、 嗯、 就見幾位咧，即係嗰啲佛教嘅裝束嘅嗰啲和尚咧，就向佢招手啊。 嗯 喂咁樣啊，咁可能都知道佢係大名鼎鼎啦，阿孫中山先生咁樣，咁就入佢嚟添喎，咁佢咧就未 得住，搞埋革命先， 咁樣咧就即係有依個過程，咁佢唔係搞咗噶啦，嗰革佢已經係國父嚟噶啦，已經，咁佢咧就收尾咁嗰個成件事咧，咁佢見到嗰時候咧，佢話我本身咧即係。宗教不同，但是這件事呢就令到引起他的那個即因為親身體驗的東西，所以他呢就叫他的秘書呢都是將這件事 記得了， 好像蘇東坡那個《遊金山子傳》那個就說他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他有親身的體力，就好像你剛才說的這一位先生那樣都是有理冇理，留低咗先。可能你唔信我都唔緊要，但係佢將佢自己嘅親身嘅經歷裏面嗰度咧記錄在案，等後人咧可能咧就即係解到咧就究竟係咩因由咁樣。咁我哋而家咧去研究嗰個孫中山個事件，或者另外普陀山嗰、那個阿譚譚個法師嗰個咧，我哋都係咧就當佢咧就係、是、去到見到一個即係突然之間闖入咗一個機場一個。一個唔知道天門啊，定係咩門啦、啊 嗯？ 就去咗，就見到另一個境界出嚟咁。咁啊，而家咧，我諗咧，即係喺科學啊裏面咧，即係都用一個假設咧嚟講咧，呢種就叫宇宙重疊。 係，都係嗰個可能係一個去到另一個空間嘅。 係。或者他不是全身去到，他眼見到， 眼見到 嚇。但係咧，就依個西貢的事件咧，就係、是、依兩位你頭先介紹咧，兩位嘅 其實就不止兩位嘅，一個就頭先若啦講過啦，就喪生咗啦，就揾到嗰個屍首嘅。 係啊，咁佢裡面咧都留低咗一啲證據，即係當時咧，即係依種證據咧，你兩個方向調查啦。第一真偽，第二就係、是。假設佢係真嘅咧，裡面咧嗰個叫內容，嗰、那個意義 係 最主要係咁樣。 咁另外一個地方亦都值得睇一睇啦，呢、這個叫鎖羅盤村，鎖你一把即係。 係啊，呢、這個勁啊！ 你都識啊？ 唔係，我聽聞。 你聽聞啊？ 好似林嶺東拍嗰部係咪就係都係喺呢條村嗰度？係 啊。 呢個一個好古老嘅一條村嚟。唔係，呢、這個係咪近住大美篤嗰度嗰個啊？ 係啊。 哦，嗰個我去過啦。 你去過嘛？有人去過嘅，呢個都好多人去過嘅。 如果係大美篤嗰個，我就去過啦。 咁咧就我講一講嗰、那個即係地方先啦，就鹿頸新娘潭。 哦，係啊，係啊，去過。 係啦，嚇。咁就跟住咧就下冇幾個鳳坑啦、谷埔啦，就尖光洞坳啦，咁跟住落鎖羅盤村。咁叫點解叫鎖羅盤村咧？就因為話聞説咧，就係個羅盤去到嗰度就鎖住，係即係話佢嗰度有啲磁場嘅特別嘅地方。 呢、這個似台灣嗰、那個嗰、那個陽明山上面嘅嗰個反經石，即係嗰啲 反經石嚇。咁就好奇怪啦！嗰個地方咧就係完全荒廢咗嘅。 係。 咁但係佢荒廢得嚟好奇怪喎，即係入邊有啲嘢係完整喎。 係啊係啊係。佢冇我去過嘅，呢個係。 你做乜事去啊？ 我係去過幾次添。 嗯。 就因為其實嗰個唔難去揾嘅，因為我試過一次咧，就係去上八仙嶺嘅嗰時候咧，從即係後山嗰上落嚟嗰時候咧。都會經過到呢， 佢呢個係近荔枝窩噶嘛？ 係啊，係啊，係。咁啊，另外一次咧就踩單車去到嗰度咧，即係又就行上去，好快嘅啫，都見到嘅。如果大家都想去，因為而家都應該嗰個都仲喺度咧，就是、你都可以去嗰個揾到嘅，唔難揾嘅呢個地方。 嗱，咁你諗下啦，嗱，而家譬如香港嘅住屋問題咁緊張啦，咁但係點解會有啲地方係？即係荒廢咗冇人住咧， 少嘅就有陣時咧，即係有人住都可以嘅，因為佢本身咧，佢應該屋主咧有好多，或者佢嗰啲叫下一代嗰啲人咧，有陣時其實就好多去咗英國移民啊。 唔係，但係呢條村嘅人係唔知係咩人嚟㗎？ 嗯哼，係啊， 係啊，唔知咩人嚟㗎？ 啊嚇嚇！咁啊唔知啦，因為我嗰時去嗰度咧，即係有人。 你去嗰時已經冇人噶啦嘛。 係啊，都係冇人嚟嘅荒廢。但係咧， 就台台凳凳咧都留 喺喺度噶，即係好似生活緊，但係可能啲人係突然間走咗。 舊凳嘅凳，我哋都唔敢坐嘅，一驚坐爛咗，喂文物嚟嘅呢個，咁唔掂啊！喺大家你不妨去呢個咧，就去探訪下都一個兩次去咧，都係日光日白去嘅。 梗係啦，哇！你真係 係啊，多數有嘢嘅。如果你去嗰度咧，就算我唔係好信。但都你不要冒犯他們，會有的。 咁係講，即係個講話就係話咧，呢個村喺日治嗰陣時候係消失嘅，死人就應該有啦嚇嚇。咁但係就係村民一夜間消失咯。 如果佢係叫鎖羅盤村咧，就好似你話齋嗰個咧，嗰個羅盤咧喺嗰度咧，即係定咗唔喐嘅位置啊。咁嗰個可能咧就同我哋之前咧都有提及嗰個叫大禹治水，或者造山工程。嗰啲可能都裡面咧就揾到一啲蛛絲馬跡都唔奇喎。 唔知啦，呢個唔咁啊，因為譬如話你話真係咪真係鎖羅盤咁樣，或者呢個咪真名？係。咁我諗即係真係要考據一下咯。你話係咪真係鎖住個羅盤？咁大家咪試下攞個指南針真係睇下咯。 嗱，佢的而且確咧，即係有啲座標，就算咧即係依個西貢結界咧，即係嗰個咧，咁我哋咧都係最重要咧，用一個叫做係簡單啲嚟講咧，即係無論佢係靈異嘅嘢或者天然嘅嘢咧。或者結界的東西，我們都當那個位置就叫 power spot， power spot 是的，即是有能量 的一個地標來的。那個地標呢，通常呢，即有時候呢，即有些可能古老的原住民呢，可能即知道那裡呢，有一些好的效應呢，就可以就在那裡立刻霸住起屋先，或者起廟，其實大部分都是起廟來的。西方那些教堂那些其實 都有這個這樣的觀察的，他會找到那些譬如有 power spot 的那些地方，那裡呢先將它呢不是立碑就是起屋或者起字。 你看看其實那些地方有什麼烏蛟騰、鹿頸、沙亞村、跟著鎖羅盤、有些人就說呢，他那裡應該是那些客家人來的，姓王的。 你這個呢就我們又找回我們經常的嘉賓主持啦MC 人呢剛說因為那條線呢就他專門負責做研究 是嗎 因為呢你鹿頸再走入那裡呢他有個五龍廟那個呢即都還有幾個是香港的那個水源那個位置呢咁啊，俾佢都揾到出嚟嘅，咁樣就咁我都佢都真係親自都帶過我去咧，去嗰個睇過嚟咧，咁都好奇妙嘅，咁樣就所以咧，即係嗰個咧，你講嗰條路線咧，即係嗰個就已經係西貢嘅另一邊嚟喎，大埔區嗰邊。 東邊啊，東邊啊嘛。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西貢嘅嗰個大埔嗰邊咧，同咧係響，就算而家我哋劃嗰個區域咧嚟去整嗰陣咧。其實都有一個叫用風水啊，同埋嗰區域嘅嗰個方式咧嚟去設計咧。 我哋應該會講嘅，我有個解釋嘅，即係成件事。因為頭先我提嗰幾個案例，就大家聽到都耳熟能詳嘅啦。網台有講過，報紙有寫過，即係只不過我哋就復述翻系統地復述翻呢件事嘅。嗱，鎖羅盤村大概喺呢度啦，即係而家我 cursor 喐緊，即係喺東邊個角嗰度啦，好啦，嗱咁誒，頭先嗰扎就講過啦，咁有一個 case 咧，就可能幾圖都要講多少少嘅，就係咧就城門水塘咧就發生好多失蹤事件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叫做梁嘉怡啊，就係王晶嘅助理啊，即係拍片嘅助理啦。咁就事發咧就好早年喎，90年代喎。 係啊， 咁就你當其時梁嘉敏啊，你當其時有冇聽過呢個事件？ 其實應該咧係認識嘅。 你識添啊？梁嘉敏小姐 啊，唔係好熟咁樣嘅。因為佢嗰時佢嗰單事件係好大單嘅，嗰單都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係。 咁你知唔知大概嗰個情況係點樣？ 咪佢係死咗噶啦嘛。 不肯定 是找不到， 找不到， 不是有人說說他 報夢， 是啊，報夢，應該沉了下那個 水塘 水塘水塘嗰度 嚇嚇 嚇。咁嗱，嗰個事件我即係簡單講講咧，就係話呢位梁小姐咧就去做一啲工作嘅嘢，就係嗰陣時佢幫緊黃晶， 應該睇景嗰啲 睇景嚇，咁就去盛源水塘。咁佢盛源水塘之後就完咗一鐘，咁就收一鐘之後咧，就佢家人就應該唔係佢家人，就有唔識佢嘅人咧，話有個女性報夢，就要去嗰度揾嚇，咁就同佢描述嘅大致係相同啦，就即係譬如佢著咩衫啦，或者咩身形啦，就後屘先發現就係原來呢位就係阿梁嘉敏小姐嚟嘅，嚇嚇，咁就到而家似乎呢個案都未解釋得到咯。 我有一個聽法，但係都係隱約記翻嘅，就係、是、就有講咧，佢好似話佢係。跌咗落嗰個水塘底嗰度嚟嘅，咁我唔知係佢嘅嗰個遺體咧揾係咪揾翻到出嚟？咁如果以你咁講，可能 1994年啊， 係啊係啊，嗰、那個因為嗰個基本上咧，即係嗰時係個單新聞咧就好大單嘅，咁啊同埋咧基本上咧即係佢咧我哋都比較上咧即係都常常都見到嘅，跟住佢係阿文俊啊、黃晶啊，佢哋嗰啲助手咁嗰啲。咁所以因為嗰單咧，我哋就即係響嗰時咧，就係、是、如果我冇記錯，佢都係因為佢想去睇景，揾一個位咁嚟去。 1994年8月31日，就同室友表示去城門水塘選外景地點。咁一去咧就不返。咁當其時咧就警方喺大規模喺搜索水塘一帶，但係冇發現。咁原本件事已經被人遺忘咗啦，但係咧就你知嘛？係去到2013年啊。 係2013 就話夢見佢，就要求佢揾，即係代佢揾翻佢父母。咁我相信咧就作假嘅情況好難，即係會唔會咧？因為一個事件個年份個跨度咁耐嘅時候咧。就冇咁嘅需要咧，就要去做一啲譬如假嘅事情啦。 即係個發布人嘅佢個動機， 動機我將唔需要質疑。 係係，好好好。 因為你咁多單失蹤案，你點會即係突然咁？而且呢單案係前兩年再去即係掘翻出嚟嘅。係啊 嚇嚇有。呢啲如果你咁樣響數數埋埋咧，我諗好多咧，即係都未挖掘出嚟嘅，有好多呢啲咁嘅事件，就會好多出嚟咁嘅。因為你頭先都係提及咧，嗰、那個即係近住嗰個北潭涌嘅嗰度咧，嗰、那個都係一個好 又係有人喺嗰度即係行下，又係唔見人噶嘛。咁有啲揾得翻嘅，有啲係啊嘛。 我都有喺嗰度行過啊，三更半夜咧，月夜之下咧，就上爬嗰個山嗰度咧，唔係個景緻咧就好正。咁但係嗰度咧就你估唔到啊，係真係好荒蕪嘅。咁樣就佢有個而家個水塘咧，裡面咧好過癮啊，係好多糖濕質可以喺度捉嘅喎，嗰、那個係。咁咧佢唔係佢依啲地方咧，尤其是喺西貢嗰度咧，因為西貢咧佢裡面咧即係有好多。有很多嗰啲山坳咧，有陣時啲山坳同山坳之間咧，咁裏面咧喺個山坳裏面嗰度咧，就即係有好多啲即係奇特嘅位置咧。有陣時你入去嗰陣時候咧，可能一啲時間嘅問題咧，或者即係其實係。臨近天光啊，或者傍晚咧，通常咧即係有山林瘴氣出嚟嗰時候咧。你好容易迷路的，你會嚇， 即 係 我所識，我覺得最難以置信一樣嘢，香港會迷路，真係有一個好奇怪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講話有啲奇嘅，因為咧，我覺得咧，即係香港咧，即係如果我依個我諗風水師講咧，就講好多好多地方，其實都幾光明，幾光明嘅，因為相比起台灣裡面嚟講咧，台灣嗰啲咧即係。即係嗰種叫幽冥好多嘅。 喂，你整一個阿里山已經一到夜晏晝啦，上三點你已經真係 好犀利嘅。啊，你就算喺台北嗰邊咧，你一入山嗰時候咧，你會發覺啲山明 即係嗰啲山明水秀咧，係有好多風險喺度嚟添嘅。咁、香港比較咧，裡面咧嗰啲，因為嗰個叫成個土質啊，或者咩嗰啲咧，都係比較上硬淨嘅。其實有啲即係我嘅嗰個講法咧，就叫大文大路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有時咧，即係都即係譬如呢啲咁嘅事件咧。都是叫做不算是很多、但反而呢我想即台灣、或者其實大陸那些呢就更加多 那些更加多失蹤人口那些就家常便飯 的不過呢就不要忽略、你會發覺呢就這些呢即其實呢如果你 有心人呢就將它呢整理出來呢、那個等同於呢我們香港整理 UFO 那些、一樣呢你會發覺呢就很多呢即令到你呢都不得不提及咧，呢、這個世界真係有好多好多事件啊，好多地方咧，就算喺你隔離左右嗰度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奇怪嘅地方，靈異嘅地方喺度。 頭先我哋講咗啲就一路都講好多，即係之前有人提過啦。咁但係大家要睇另外一個角度係咩咧？就係西貢原來係香港最多 UFO 嘅地方嚟嘅。特別是頭先我哋提到所羅盤村嗰度咧，你以前都提過噶嘛，嗰度你耐唔耐你又見到 UFO？ 到而家咧，即係都周不時咧，都有人提及嘅。咁而且我都有整理咧，即係都有個方向嚟。咁嗰個 UFO 咧，就嗰、個不明飛行物咧，就唔係機械物嚟嘅，應該係巨型嘅生物嚟嘅，係會飛嘅巨型嘅生物，而且係用鏟，即係。佢會喺即係你會睇到咧，就算入光入白嗰時候咧，佢都會發到啲橙光出嚟。咁、而且嗰條路線咧，即係基本上咧，我哋飛碟學會咧都已經即係做過啲記錄咧。大部分咧嗰個方向咧，都係朝住嗰個由吐露廣開始出現，然後就扮過去咧嗰個叫做係大埔坳嘅。嗰邊個山頭嗰個出現嚟，咁啊，所以咧嗰個呢個不明飛行物咧就已經變成咗咧，好似華富村一樣咧，係好，因為已經嗰個記錄咧係通常如果你超過嗰個咧十次以上咧，嗰個咧就係一個恆常嘅一個叫做係發現 UFO 嘅景點嚟嘅啦。 嗱後邊嗰個報道咧就係天文台過去五年咧，呢個係講今年啦，2019年就88宗 UFO 報告，咁就以西貢區最多。咁我哋就要問啦，即係呢個西貢區嗰個發現最多咧，係唔係同我哋頭先提到嗰幾個事件有某種嘅關係度？ 或者有都唔奇。主要咧，因為咧佢西貢區嗰度咧，夾埋大埔嘅嗰個位置，即係我哋香港嘅東面咧嗰度咧，咁啊對住嗰度就是大亞灣啦嚇。那個位置咧，裡面咧成個海域啊，同埋嗰啲山勢咧，其實應該大家要多啲研究。因為我覺得佢嗰個咧，即係裡面咧，即係有好多啲歧視咧，即係往往咧都係收到出嚟，同埋。你就算係講嗰個叫做係環境裏面嚟講咧，嗰度啲魚產都好正嘅，係 咩？ 好多人好多去個釣魚，釣完咧就係賣俾海鮮鋪咁樣添嘅。同埋咧，即係嗰個，因為有一段時期咧，其實嗰個對開嘅嗰個海嗰個下面咧就有好多珊瑚礁嘅。咁咧嗰啲珊瑚咧，好似話而家咧就有。靚翻嘅響度咁，咁、嗰個地方咧就係、是、一個好正嘅一個位嚟嘅嚇。你有依歧視咧，即係有其實唔算係多，但係有。咁加埋 UFO 咧，你話同佢有冇關係咧？就其實最重要咧，我諗即係記錄響嚟記錄嚟講咧，我諗到目前嚟講，應該我哋有50多年咧，嗰個叫做。香港的飛碟學的嗰個記錄啊，因為頭咧嗰個1999年咧嗰個咧就係我哋多得天文台咧佢哋送俾我哋嘅嗰個3000份嘅嗰個記錄，佢哋嘅嗰個記錄，近30年嘅嗰個嚟，咁啊加埋我哋而家咧就已經20年啦，計埋都 其實呢個要提一提喎，呢個記錄咧，呢個資料咧唔係佢自己公布喎， 是當有立法會議員問的時候他才講的。 現在這個嘛他又不交給我們。因為那時候1999年的那個呢我們就將那個記錄阿蘇博士呢就很完整地做出來呢提交了給 MOFORM 那裡就是國際一個那個叫做飛碟的研究的那個資料的國際組織。香港已經在中港台裡面做一個完善的記錄就寫出來、而且呢你說說西貢的那個、都很多呢的而且確到路港西貢那邊是多的但是呢不及那個屯門元朗那邊那麼詳盡、因為那邊我們找到那個路向呢、有一個確切的了解呢就 看到呢、就是、北冥飛行物呢即係佢唔會當香港咧係一個佢嘅嗰個叫做重要嘅， 佢路過啫嗰度， 係咩？佢全部都係路過位嚟嘅。咁但係咧就喺香港嗰、那個，即係香港對出嘅嗰個咧，即係其實就係漢戰太平洋。我諗都睇過我哋嗰個報告嘅。再出啲咧，冇幾耐嗰度咧就有一個叫海底嘅外星基地喺度嚟嘅。然後咧就個主要嘅基地咧就近住關島嗰度嚟嘅。啊咁就呢個咧，就基本上咧，即係如果你有對 UFO 嗰個有個叫認真研究嘅咧，就已經有一個叫方向啊，未曾確實嘅嗰個方向咧，就已經講嘅咧，就香港咧，即係嗰啲 UFO 咧裏面咧，我亦都睇到好多路過嘅 UFO， 而且就揾到佢咧，就有啲咧就應該咧就即係個研究嘅方向咧，就擺喺嗰種叫做係即係超自然嘅生物。嘅嗰方面，但系咧就喺北邊嘅嗰度嗰扎咧，嗰啲就真係人造 UFO 嚟嘅，嗰啲係從廣西啊、雲南嗰邊過去嘅嗰啲 UFO 嚟。 咁即係意思有幾條路線？ 係有幾條路線嘅嚇。咁、咧就如果有啲嘢即係會滯留喺香港地方嘅嗰個咧，就多數咧都係大埔嘅嗰、那個嗰、那個山頭嘅嗰個位嚟噶啦。咁、樣應該咧，如無意外咧，就係、是、樂富村。華富村見到的那一堆 UFO 呢其實應該都在大埔的那種 在那裡下來的 是啊是 啊我們現在這個是一個方向來的我們等待呢、就是、再研究一下、再確實那些我們再回報給大家 那、兩者有什麼關係呢就、我經常看就在今年那個 UFO 會議有個講者提到就是、我們見的所有這些超自然的現象呢都是同一個性質的即是你見鬼也好你見 UFO 也好你見的都是同一樣東西 這個變成是一個開始呢即是現在一個新方向尤其是呢我們神秘之都有提及的 NASA 出那個、即是那三段、那個片段呢裡面、原來他沒有說原來那些機師是 女機師來的 是嗎 是啊那我們遲些可以專題講一講那個東西有多些資料出來那他那個呢他已經就是說、自從那單事件即那個叫公開事件、就已經就將飛碟學這件事呢就變成了是一個叫科學研究的一個課題來的 其實那位講者應該拿西貢這個 case 去做小 research 我們有跟他講的不止啊因為他當他講的時候呢他發覺我們呢即譬如中國啊嗰啲咧，尤其是我哋講嗰啲東方飛碟學裡面咧，有幾個專題研究嗰樣嘢咧，佢覺得哦，依、這個係對佢哋嚟講咧，即係有好即係好有用嘅嗰啲 information 嚟嘅，尤其是嗰、那個即係嗰個林清泉先生咧，即係嗰單 case 咧，因為佢本身林清泉都係一個物理學專家嚟嘅嘛，佢一個科學家嚟，佢用嘅嗰個方式咧都係一個。他有一個親身的體驗、又加上他那個科學家的那個人因為內地呢他作為一個科學家他不敢亂說話無緣無故沒了那個位置現在就可能沒用了現在就是那些牌子、亂丟掉樣他做那些整理呢其實配合回西方的那個研究尤其是、Ray 那些呢他就開始咧，就將成個研究咧加埋科學，加埋 UFO， 加埋神秘學咧，就變咗做一個叫統一場嘅一個科學研究。 嗱、那個具體意思係咩咧？嗱，佢西貢呢個現象咧，就可以印證呢一種咁嘅諗法啦。就係、當你一個地方，譬如佢出現靈異啊，或者呢啲不正常嘅地方，舉個例，譬如話通訊失靈啊，或者呢啲突然間天氣會變咧。 它亦都很可能是出現 UFO 最多的地方的、啊、即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命題在這裡、啊嗯、這個命題是不是說其他地方 都準確呢，我們不知道，但如果你看歷史上就是譬如是一些、原始的宗教它覺得很神聖的地方，例如某些山、嗯、它亦都是發現 UFO 最、就是、多的地方的、 嗯中國呢裡面來說呢，三星堆成都附近呢、嗯、雲南那裡呢都有很多 UFO 的嗰啲案例、 嗯、 即有些很認真的記錄都留咗落嚟 嘅。所以佢用呢個角度看，就係呢啲咁嘅理論上是不同性質的事情，你可以作為一種 同一個來源的想法去分析， 而且佢嗰個係好有科學的基礎咧，咁嚟去你做一個叫統一嘅研究嚟嘅。佢嗰個點樣咧？好簡單咧，就可以講到俾大家聽。佢最主要咧，佢咧就去提交呢、這個即係依個 case 係入到佢哋嗰個 final 嘅嗰個最關鍵咧，就話嗰個你首先咧，即係去做嗰個記錄咧，同埋嗰個調查咧，就係、是、嗰個親身體驗的那個人，他是在世，是在這個那個叫研究的那個時候呢，這個叫第一身的那個人呢，他做在場、嗯、這個是一個叫實體研究的他那個基礎，揸住佢所有嗰個研究嗰啲嘢咧，就用一個叫科學的方式咧，引發他的嗰個經驗嘅帶出嚟嘅嗰啲資料。 嗯， 咁然後之後再加好多咧，佢哋咧就用嗰個叫科學咧裡面咧建立嘅嗰個叫假論， 嗯， 嚇，因為假論咧裡面嗰度咧就有好多咧即係未得證據成立，但係咧已經有好多嗰啲叫做係經驗嘅研究咧做咗一個系統出嚟嘅嗰度咧就拍埋， 嗯， 咁咧你就會好比較完善啲，同埋科學化一啲啊，同埋佢講起上嚟咧，佢嗰啲個案咧。阿 Ray 佢哋研究嗰啲個案嗰啲全部可以提交俾聯合國嗰度咧審議嘅。 嗯， 咁啊呢個係一個而家我哋研究飛碟學嗰度咧，我哋香港飛碟學會咧都係偏向嗰種方式咧嚟做一個實體研究嘅。 係啊，嗱咁呢個就一部分啦。咁另外一部分係咩咧？就係、是、譬如呢啲結界咧，如果你即係將佢同中國嗰啲古代傳說比較咧，你就會發現。即係諸葛亮個八陣圖， exactly 就嗰樣 嘢。嗱，就八陣圖呢個究竟係神話定係咩咧？咁我就係 call 一句杜甫嘅咩啦，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係 嗱，咁呢個就唔係喺《三國演義》之後寫出嚟嘅，係喺《三國之義》幾百年之前，杜甫已經寫出嚟。咁換言之，喺唐朝嘅時候咧，即係喺即係諸葛亮逝咗幾百年之後咧。在唐朝的時候都已經有人係講緊呢個八陣圖，但係係唔知係咩嚟嘅。 嗯哼，係啊，佢嗰個咧，你用呢個叫八陣圖嗰個舉例咧，就即刻可以將呢啲有陣時即係同呢啲結界有關嘅呢啲咁嘅傳聞咧，裡面咧就揾到一個叫研究嘅方向。 嗯， 就係用嗰個叫嗱，因為咧八陣圖咧，佢係一個建築嚟嘅。 嗯， 啊建築咧就係一種叫神秘嘅工藝，呢個咧就共濟會嘅源頭。 嗯， 呢種神秘嘅工藝咧，有時做出嚟咧，佢流藏咗咧，就有好多啲信息，舉例我哋甚至我哋係唔了解嘅一啲有能量嘅信息，係流傳咗喺度。咁嗰個咧就會形成咧，有時咧，即係如果有人咧就喺嗰度咧想整一個局，係令人喺嗰度失蹤嘅咧，咁嗰個咧就結界就會出現嚟嘅。咁啊，如果 我就覺得即係呢個講法就好過結界個講法。 係啦，嚇嚇。咁樣就呢、這個即係你嚟講嗰度咧，有一個叫人為結界就好清晰啦。而家嗰個變咗個公眾場所嚟噶啦。 嗯。 啊，我而家最近都常常去嗰度咧，搞活動添啦。嗰個邊度咧？ 大館啊。 就係、是、大館咯，咪大館咧嗰、那個真係冤局嚟噶嘛，係咪先啊？佢裡面咧就嚇，佢裡面咧就有好多叫冤家嘅局嚟嘅。咁啊，其實好多時咧，你會睇到嗰個地方。佢你會發覺咧，佢裡面都做咗好多啲活動咧，都同一啲科技啊嗰啲好有關係嘅。何解咧？因為大館咧，基本上佢嘅設計咧，都係好有一種特色嘅，即係西方嘅工藝設計嚟嘅。 咁佢裡面咧，即係聚留咗好多嗰種叫做係記憶嘅 energy 咧，就相當之多嘅。咁嗰個係一個叫大嘅一個局嚟嘅。咁我覺得你入去咧，你咧聽嗰時候咧，你結界你唔使驚嘅，你唔會入到去咧，即係嗰度咧食餐飯或者睇場戲，或者參觀個展覽咧，你會神秘失蹤。你如果你神秘失蹤咧，你梗係同佢有啲淵源喺度嚟㗎啦。但係你去到裡面嗰度咧。你只要咧，你用一個方式嚟去閱讀成個嗰個環境，或者你嗰時你入去嗰時，你係咪食餐飯咧？嗰度咧，你擺埋嗰個係依個一個實體嘅一個。 但我唔明點解你會 call 大館呢個咧？即係八陣圖呢啲應該係一啲比較遠離塵囂嘅嘢嚟噶嘛？你點講啊？ 唔係佢，因為咧，其實而家我覺得今時今日咧，向香港地裡面嗰度咧，就出現咗好多結界嘅啦。咁啊，唔係西貢嗰種結界。而家有好多嘅人為嘅結界咧，就出現咗嘅啦。尤其是我諗係踏入2014之後嗰時候咧，就非常之多嘅啦。即係譬如咧，即係有三區。其實我喺度揾緊三區七界咁啊，三區咧就好明顯啦，就係金鐘、旺角、銅鑼灣啦。咁啊，何解依個結界形成咧？你會睇到咧，周不時咧，譬如有一啲叫遊行啊，或者有啲活動咧，呢三個區咧啊，裡面咧就展開咗多啲。其實嗰啲路線啊，嗰啲嘢你都會發覺係有啲唔係好平常嘅。另外七界嘅嗰啲咧，就即係啱啱最近，我諗做一個即係認真，我唔係好認真嘅。你認真啲咧去做嗰時候咧，就要花啲時間咧，日後做啦。譬如沙田、元朗、黃大仙、大埔、荃灣、西環，我而家喺度揾緊咧，邊個咧即係入嗰個叫七界裡面講。咁啊，因為咧即係嗰樣嘢咧，你基本上咧呢個叫結界，你可以咧唔好咁複雜你諗嘅，都得。因為咧香港當佢成浮以來嗰時候，同埋而家即係入到近代嗰時咧，分十八區。這個都是整界出來的， 是的，以前的那些英國的時候有些石柱擺界，現在拆了，不知道為什麼政府會拆了，是 的，現在拆在那裡鬥 緊，那些是方尖碑來的，那些是 鬥緊風水局的那這個呢，你不需要覺得它一定是要神秘的時候你就要研究的，譬如你最近呢應該都啱啱做緊嘅嗰個叫咩啊 ？Last Christmas 啊嘛，去年聖誕戀咩好戀嚟，去年聖誕好戀嚟，佢就係講緊 Jack the Ripper 嘅嗰區嚟嘅。 哦， 嚇西區 啊， 倫敦西區。佢裡面咧，當你睇完嗰部戲，嗱我唔穿橋，你知道佢用嗰個 Last Christmas 呢只歌啊，大家留意歌詞同埋睇嗰部戲。佢裡面咧選嗰啲景，咁啊佢都玩埋嘅，成個區咧整出嚟，同埋 Emma Thompson 做編劇，佢自己演埋。咁啊呢個咧即叫不一般嘅聖誕屬異嘅電影嚟嘅。 又係啲靈異嘢嚟嘅。 你會睇到佢有意咧，就係即講話，即美國就有一部即家傳回曉嘅靈異聖誕戲，就叫做 What a Wonderful Life。咁佢咧就呢部咧就話，喂，英國咧都要整翻部。但是用西區，西區嗰時你都嗰次我哋講 Jack the Ripper 咧，你都介紹咗有人用嗰個叫做精神病科研究嗰區咧，都出咗一個話嗰個變成咗一個嗰、那個咪就係一 結界，嗰、那個結界嗰、那個結界嚟嘅，嗰、那個結界，即係佢 五星結界， 佢嗰個就係咁講，就係話佢喺即係你當你連即係每一區嘅教堂啊，同埋嗰個謀殺嘅人數咧，你將佢連埋，原來是一個幾何圖案嚟嘅， 同埋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嗰個咧都已經講嗰嗰個叫被殺嘅妓女嘅數量啊，嗰個咧到而家嚟講咧，你都會睇到係裡面有一條秘數啊，秘密嘅數字，即係個數喺度。咁啊呢個你會睇到咧，即係有陣時其實結界或者真正嘅嗰個結界咧，未必一定咧就要喺個山林。 不是的，一定不是的，即是這個也都他提醒我，因為我都沒有想到這個 point， 就是他城市裡面你如果你串連了這些特別的，即是有紀念意義的建築物，又或者發生過一些什麼特殊的事件，那你就可以看到中間那個幾何的聯繫在這裡。 咁啊，呢個你會睇到嗰時候咧，就我哋，因為我哋而家咧就即係都 去到呢個時刻咧，都我哋都覺得咧，即係無論係飛碟學或者神秘學咧，都可以將佢街坊化咗去嘅。點解咧？因為原來我哋咧身邊咧，你冇觀察，你可能冇一種叫做係多維嘅閱讀。咁佢裡面其實有多啲事件咧，即係講出嚟咧，係未水落石出嗰時候就已經係神秘事件啦。咁啊，有好多啲 case 啊，或者有好多事，譬如你有人神秘失蹤。有人離奇自殺，咁樣嗰一刻嗰陣時候咧，你其實當你去追查嗰陣時候咧，往往都會牽涉到咧有樣嘢未解得清嘅嗰樣嘢嘅時候咧，就係神秘學嗰樣嘢，你可以湧現係其中嘅一個方向嚟嘅，研究嘅方向嚟嘅。最終咧，你就係其實都想揾一個叫水落石出嘅答案之啊。係 咪嚇？嗱，咁我哋講頭先嗰個八陣圖嗰、那個那個概念啦。咁八陣圖嗰個原來好得意喎，就係話咧。佢原來係諸葛亮有即係有佢嘅嗰個社區啊， 係 流傳落嚟嘅喎。 嗯哼， 係 啊。 咁諸葛亮係咩咧？諸葛亮係福姓咧，就係山東諸城姓葛嘅。佢而家未必姓諸葛啦，即係可能應該係姓葛啦。但係咧喺山東嗰度，原來咧佢有個村咧，就係根據呢個八陣圖嗰個即係模式去建立嘅。咁奇怪的地方咩咧？就當其時日本打落嚟嘅時候咧，係路嗰條村冇入去嘅。係啊，就好似頭先講，佢可能根本係見唔到嗰條村。 係唔奇啊？如果我係一個鎮嘅，八陣圖嘅形式嚟整出嚟嘅，咁你可能入敵都入唔到嘅。 係啊，嗱咁如果你即係睇正史入邊就冇都點記載呢個啦。咁如果你話睇《三國演義》就咁樣嘅，就入咗去之後咧，就好似頭先。我哋描述嗰啲人，即係見過啲情況咯。係入咗去之後，你發覺啲嘢完全唔同曬。 會有嘅，因為嗰、那個我諗用嗰個嚟去睇咧，就係、是、你入到嗰時候咧，你腦裡面嗰個方向感，你 嘅冇曬， 你個 left gear 係 即係 或者俾人鎖咗。你不知不覺咧，你就辨清唔到方向。咁啊，呢啲會你會發覺係常有嘅呢個我哋人體嘅裡面咧，嗰個叫嗰個磁向咧，裡面嗰度咧，如果你被打攪咗嗰時候咧，佢唔單止咧，你嘅可能你去到嗰度你迷失方向，令到你個思緒可能咧，即係不知不覺咧，即係俾人控制咗你。 嗱，但係不幸嘅地方喺正史入邊咧，就從來冇記載過呢個八陣圖究竟係咩事嚟啊？ 我哋所得嘅資料咧，就即係真係唔係好多。不過咧，你要知道咧，佢嘅就係同都係同八卦方位嗰啲係好有關係。我哋所知嘅得咁多，但唔係一個咁完善嘅 information 嚟嘅。 係啊，咁嗱，所以我即係個新即係新嘅角度睇咩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啲例子咧，部分啦嚇，因為唔可能全部啦。譬如話嗰位女，即係阿梁小姐佢嗰個失蹤，或者佢可能被殺， 個水塘失蹤， 嗰照計就應該同。即係以上嗰幾個 case 唔同嘅，不過只不過地點就都係接近啦。 但係佢最關鍵咪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因為你去到後來你未水落石出啊，其實大家咧都一直咧，即係喺嗰個時刻嗰度咧，一直都仲喺度擺個心嗰度，就好想解決翻呢個問題。 呢個心結嚟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形容咧，其實喺呢個所謂西貢結界咧，就應該可能係一個八陣圖嚟嘅。 有嗰個可能都 有嗱，即係八陣圖意思唔係即係八個陣嘅話，佢係有即係做嗰啲人做嘅嘢，佢係可以令到咧啲人入咗去之後咧，佢係完全係覺得係進入咗另一個世界。係又或者甚至如果呢個八陣圖好勁嘅話咧，今日嘅通訊器材都唔能夠喺入邊發揮作用。 咁嗰個我覺得咧，就其實對我哋嚟講咧，即係譬如我哋做咗十幾年嘅 神秘之嘢啦， 咁裡面咧都有好多整理咗好多唔同嘅。 我哋以前都講過八陣圖噶嘛。 係啊，尤其是咧，即係中國《山海經》啊，或者呢啲嘅嗰個系統咧，我哋即係可以不妨整理一下咧，因為咧，我覺得香港。嗰度咧有好多啲山咧，我哋第一步揾佢嗰個山咧，就是、會唔會係一個叫人造山？係 啦， 咁如果 即係嗰個唔係一個自然形成嘅地理環境 咧，咁你即係個線索就係啦，喺個蛇嗰個 蛇坳 啊，蛇岩嗰個蛇啊嗰度咧嚟咗一個叫出發點，咁啊好有系統或者即係全面咁嚟去做嗰度咧。 先找到是不是人造山，如果是的話那時候呢就看那個方位，然後就找出來那裡呢，那裡就可能呢就是裡面呢就有一個叫能量區，那個能量區那時候呢、如果你在那裡呢就找到那個方向的時候呢，就真的呢就叫人呢就或者整一些牌在那裡呢，不要臨你走進去、在日本是有的、因為日本呢佢依樣嘢研究咧，清心嗰度咧有啲。 佢而家有喎，嗱，譬如呢個標區處呢啲喺嗰度有喎。 咁啊，呢啲有心人都做緊啲嘢㗎啦，即係雖然咧，即係唔係咁，即係唔係話咁著意咧，因為佢講出嚟咧，好好驚有啲人咧，第一好奇走去探險，特登去。靈探啊、結界探啊咁樣咧，咁樣就煩啦。 有嘅好多嘅啦，即係我哋已經 係 講到。 而家咪就係賴嘢咯， 咩賴嘢啊？ 唔係啊，佢都係成訪問嗰度叫我親身去嗰度人體驗下，我梗係唔去啦，用乜嘢啊出事㗎？但係咧，如果你有一個好好嘅瞭解或者個有個方向知道嘅，咁啊。咁樣就我哋覺得咧，就應該要做出嚟嘅，因為你會發覺而家咧喺外國啊，譬如對神秘學，尤其是咧，即係好流行嗰個咩啊，流行阿華倫夫婦啊，阿 Jack 呢啲， 最近掛咗啦， 係啊，阿婆婆都過咗身啦，咁啊，咁佢哋咧嗰個學説咧，佢係好科學化咁樣咧，嚟將一啲譬如靈探啊或者捉鬼嗰樣嘢咧，係用一個叫通識嘅科學咧。嚟去講俾大家整，我哋香港最好做呢啲嘢。咁樣就譬如將呢個西貢嘅結界或者太大館咧，裡面咧即係有啲乜嘢特別嘅嘢，你唔需要覺得話呢樣嘢叫導人迷信。好似我哋即係外國咧、西方咧都好多嚟，將呢樣嘢咧就講緊俾大家聽咧。呢個係我哋嘅嗰個叫做呢個區域嘅裡面咧，即係嗰啲資產嚟嘅。嗰啲歷史啊，嗰啲資產，嗰啲傳聞嚟嘅啊，你將佢留低咗落嚟嗰時候咧，其實係非常對自己個本土啊嘅認識啊，都好有作用嘅。 嗱，咁仲有一個問題係咩咧？就係而家譬如我哋有全球衛星定位儀啦，咁你覺得我哋譬如話未來呢幾年咧，即係到2020年咧，即係呢啲失蹤係行山失蹤，係咪理論上應該減少咗個大規模減少咗個數目？ 唔係，可能會多嘅。因為而家嗰個定位儀啊，嗰樣嘢佢用嗰種科 技GPS 嗰樣嘢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同佢以前嘅嗰啲有唔同嘅，即係等於你 WiFi 同埋咩都已經 嗱，你就唔好諗住話去到嗰地方即係有發射站啦，冇㗎啦嚇。但係問題就係、是，喂，你如果真係有高科技，咁你用呢個人造衛星電話㗎嘛？係 啊，係 啊。 咁佢嗰個，因為喺個科技啊裡面嗰度咧，個發達咧，其實唔擔保咧就咁樣會少咗嘅。因為而家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多咗一個我哋而家即係我諗跟住咧就好多人提及噶啦，就係 Bewater 水啊，因為咧即係呢個呢一年咧裡面咧跟住做嚟緊嘅好多戲咧，都喺度講緊我哋要重新認識水啊，因為水咧佢基本上咧可能佢嘅嗰個意識啊，佢嘅思維咧係比我哋咧就更加厲害嘅，咁樣就呢個咧就即係點解咁講咧？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都係提及咧，即係有幾部戲咧，有冇叫《魔鬼與修女》啊？1961年嗰個波蘭電影咧，我最近咧都拿翻嚟講。咁啊，同埋1971咧，我尋日咧嗰個座談會咧講嗰個斯凡咧，1947年個電影咧，就夾埋依個1971年嗰個 The Devil 啊，你啱啱我哋都係幾個禮拜 先講過啦。 原來都喺度提及，就係 Water。嗰時咧唔係嗰個題目裡面咧嗰個最顯出嚟嘅嗰樣嘢，但係佢講咧好多時咧依啲叫觸靈嘅事件咧係同水係好有關係嘅，個 water 嗰樣嘢咧就係好緊要嚟嘅，咁啊呢個好緊要到去咩咧？咁你跟住咧睇啊，嗰個叫做係奧斯卡金像獎咧嚟嗰陣咧，幾部戲都喺度講緊嗰啲係水嘅記憶嘅，咁啊呢樣嘢咧就已經牽涉到都係神秘學嘅嗰個範疇嚟。 咁同我哋講呢個結界有咩關係？ 西貢裡面咧點會冇水啊？ 水塘 係啊，同埋個大潭篤嗰度，唔係香港咧，其實咧香港有一個風水係好獨特嘅，除了風之外， 仲有水。 咁水咧，即係裡面咧，即係我哋咧就係靠東江水嘅嗰個嘅供應嗰個之餘嗰時候咧， 嗰啲海水啊，同埋我哋擺出嚟嘅嗰種叫海岸線嗰啲水陣咧，裡面咧唔係嘢少嚟噶。啊，咁啊，所以咧水嗰樣嘢咧係一個專題嚟嘅。 係嚇，不過我自己個人有啲睇法啦，就係呢個一個人單人行山呢個活動咧，係 一種習慣。 呢種習慣咧，大家就應該 改一改係咪 啊？係啊，改一改。 尤其是近期啊， 係啊嚇， 小心啲啊。 嚇，因為畢竟就即係嗰個風險係比較高啦。嚇嚇，咁只不過因為即係大家感覺就係、是。香港有乜你可能迷路啊？即係豆腐潤咁細嘅地方嚇，但係有陣時就係咁奇怪咯，就係咁就迷路。係 啊，唔係佢最主要咧，而家你會發覺城市嗰度都有好多人啊神秘失蹤啦。 係啊， 咁你喺嗰個叫做係西貢啊、這個、呢個咧，即係山林野嶺嗰度咧，一個人嘅失蹤，用乜嘢啫？裡面有啲偷渡客出現啊， 有係啊， 有啲咩嗰度就 即係我哋最覺得即係其中一個即係比較叫做。合理的解釋就是可能是遇害咯， 係啊， 譬如遇到呢啲即係非法入境者啊，或者呢啲劫匪啊咁樣。 係啊，而家冇乜人提嗰個叫做偷渡客啊、非法入境者，其實有啲人都未少過嘅。 未少過，未少過。 即係嗰個叫做係唔係正當咁嚟去入嚟香港嗰度，都仍然好。 咁你老實講，你個邊境你點守啫？ 係咯， 你 尤其是西貢嗰邊， 西貢係你基本上冇得守噶嘛。 游水都游得過嚟嘅。 只不過循例就喺嗰度巡下咁解啫嘛，即係你覺得就話。我個地方本身咧就你喺嗰邊過嚟，其實你都唔好過噶，只不過你搏呢樣嘢啫嘛。但係即係佢係可能經過軍事訓練啊，佢可能經過好多種訓練，佢就唔驚呢啲嘢啊嘛。咁你遇到佢，咁就你首先要即係可以自衛先咯。要如果你冇嘅，咁都係任人魚肉噶嘛。 對，無論如何啦，依個丁麗華先生咧，我哋都係其實佢嗰單 case 咧，到而家嚟講咧，都係一個謎。一個神秘的謎 咁你聽佢嗰、那個即係最嬲尾嗰句咧，就佢已經遠離咗電話噶啦。係，即係可能佢俾人搶走個電話，佢叫救命。咁但係點解佢又唔出聲去講呢樣嘢咧？咁呢個好奇怪咯。 咁喺呢個時刻咧，即係 同埋有人話喺之前見過佢嘅。但係佢見過佢個地點同佢收尾佢講出嚟嗰個就距離好遠。 好啊，咁台長，不如我哋咧，即係用另一種方式咧，即係用神秘之嘢嘅方式咧，去解佢嘅嗰個留喺最後嘅信息啊。 嗯， 即係嗰幾個四百咩七零二零啊嗰啲咧嚇，再徹底啲咧，即係去做一個叫做係徹底嘅研究。 嗯， 嚇就但求咧呢件事件咧有個水落石出嚇。等佢嗰個咧，即係可能有啲人咧就迷信佢係一個叫做係超自然嘅嘢咧，我哋破除迷信。 嗯。 嚇，但係咧始終都係做一個調查都幾好嘅喎。不過可能都好似 JFK 咁嘅嘢，有排搞。 有啲難度嘅。 有啊，有難度。 有啲難度嘅，因為大家知道你係嗰個之前都花咗咁多人力物力啦，嚇，即係去查，但係你都得唔到結果。 同埋我哋而家所得嘅資料都係叫唔係叫第一手資料，係第三手。 第三手資料，你首先核實咗即係最原始資料先，就係嗰個電話本身，佢喺邊度發出嚟？接線嘅人佢聽到啲咩嘢？嚇，嗰個錄音存唔存在？ 嚇，但係呢啲就是第四公民啊，要做呢樣嘢。 係啊，嚇，咁即係留待，即係大家係一個集體努力啊！不過我覺得首先第一樣要做先就係近呢幾個月失蹤嘅人咧，咁我哋要即係我喺其他節目我都講過啦，即係我哋要做一個資料庫。譬如話你記錄咗落嚟，墮海墮樓，雖然警方話毫無可疑，但係我哋就全部都覺得係可疑嘅。 唔係啊，佢好奇怪㗎，冇理由咁快即刻。 冇理由你 冇咁快， 即係冇理由你 一斷證嚟嘅。你好少可斷證㗎喎。 係啊，你好少講啊，特登要強調係毫無可疑㗎嘛。 係啊係啊，我以前唔係咁嘅，係啊，即係你一定要唔係你始終你都係要交個 file 出嚟。 係啊，你始終你即係係咩人？ 係啊， 係咪啊？佢嗰個家庭背景係點樣？點有冇屋企人去？譬如話去認屍或者去做一啲後事啊嘛。 一直以嚟嘅傳統嚟噶嘛，依個。 咁而家你突然間即係幾個月就完全冇曬呢啲咁嘅規矩度咯。 咁樣就會咁，我哋就最擔心就係呢樣嘢。佢一個唔係一個叫做傳統嘅，即係我哋嘅嗰個行為嘅方式。 係啊，好啦，咁我哋而家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跟住仲有影啲情報室啦，咁大家就可以繼續收睇啊。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